雨水啦，咁啊亦都有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咁啊，咁啊可能啲地方都大风，咁又落雨又大风啊，咁又冻冻地啊，咁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就毫无疑问地都要着多件衫，咁啊会舒服少少噶啦，保暖啊最紧要，加上咧受到春天啊，春天有咩咧？春天就有春菌，咁湿咧就容易令到人觉得疲倦嘅，咁所以暖住自己嘅身体咧，咁就会舒服好多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早上的时间继续都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啊、其实我们都是要、互相多些问好啊，互相多些去到关怀才得的、啊、无论讲是哪一种的情谊，例如友谊这样，友谊呢就是互相拨动大家的心灵，才可以产生出呢就是友谊的阳光。幸福呢亦都要有感恩嘅心啊，当你得到人哋嘅祝福，人哋嘅关爱係一种幸福嚟㗎，你都要有感恩嘅心。咁你就可以拥有健康嘅身体啊，清心嘅工作。虽然我哋唔能够呢就改变天气，亦都唔能够呢改变我哋自己嘅命运，但係记住我哋可以改变我哋嘅心情。如果你发现身边嘅朋友今日一起身嘅时间，或者一返到公司啊，见到佢嘅心情好似麻麻地，你不如尝试下咧，改变佢嘅心情，令到佢咧可以尝试就系投入啊，甚至乎喜爱今天啦，唔好嬲爸爸，唔好成日估埋抛腮，享受自己嘅生命同埋生活，咁样咧多啲关心，咁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可以更加大机会做到自己想做嘅事情。早上的时间十五度的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九，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 谁都知不可一次放低，是旧情人关系。谁不知这一转眼已经跟你失去默契。一声声好吗多么虚伪，真相却不想提。失恋这孤单的身世，你无需估计。如果不舍得失去对方，旧日为何不讲？何必派出这关注眼光，我倾诉近况，我有我痛苦，即使真的多好看，都不敢自我用沦落来换你不安。无奈说一句多谢关心，但这关怀谁当真？只是欠缺爱情的拥吻，只显出背后伤感，仍愿意讲句多谢关心，但这口如何对心？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关心都只当怜悯，谁需要怜悯？ 我有我痛苦，即使真的多好，都不敢奢望用沦落来换你不安。无奈说一句多谢关心，但这关怀谁当真？似是欠缺爱情的勇敏，只显出背后伤感，仍愿意讲句多谢关心，但这口如何对心？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关心都只当怜悯，谁需要怜悯？若即若离，不能自救。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生暗疮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自己多手走去截它？明知不应该这样做的，是什么原因令到我们截完一次又一次呢？截暗疮是一种良性自虐的行为，有些正常行为会令到大脑产生误判，以为很危险，但是实际上很安全。当做了这些活动之后，身体就会释放多巴胺，令人产生刺激感，心灵上亦都会得到满足，情况就有啲似去玩鬼屋、过山车，又或者系食辣嘢咁。暗疮又或者系粉刺，唔系我哋面部应该有嘅一部分，整走佢哋系一种存在喺我哋祖先嘅适应性特征，有助提高生存几率。有啲人见到粒疮爆脓啊，仲会觉得好轻松添。是一种 ASMR 的视觉和听觉快感。虽然是这样，但是截暗疮的确会导致我们有疤痕，甚至会有感染。所以如果生暗疮，大家都是忍一忍手比较好。如果不是，好易变成月球表面的。 都是我妈妈好，三个仔有两步，就算走出街亦要喂足两步路。人话我聪明并非一味靠操，实在我叻到系无谱。人话我风流并非木嘴阿茂，实在我 fit 到漏油。死啦啲青春痘啊，死啦啲青春痘，我认真认真冇退烧。死啦啲青春痘啊，死啦啲青春痘，粒粒都鬼死鬼死咁臭，都系我鬼好，食嘢都冇两度，又食煎堆啲肩胛炸生蚝之后我皮肤糙，每朝都有嘢做，哎呀系咁热，再将药膏涂。人话我丑，激都激到肺痨，金发就真正系老土。其实我个样生得标青标条肤，系几有前途。人话我丑，激都激到肺痨，金发就真正系老土。其实我个样生得标青标条肤，系几有前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返工，拖住伴侣隻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除了徐小明的青春痘之外，还有晨光心灵鸡汤。不过先看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的气温大概17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呢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以及下个星期一持续都是落雨的，气温下降至到10度左右。都是冻冻冻冻冻的天气又来啦！而家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的水平。另外强烈季风信号啊生效紧噶噃。其实人生就好像沙漏一样，一点一滴咁样不断去到流逝住我哋嘅时间。生活亦都好似一朵又一朵嘅花，有盛开啊，亦都会有咧就系凋谢嘅时候。每个人嘅生命都会有尽头，每个人嘅生命亦都只有一次。我经常都会咁谂嘅，边一个咧都冇得翻转头。就算我哋用时光机啊翻去以前，但系我哋其实都已经带住成长嘅躯体翻去以前。所以呢，人生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珍惜眼前，千祈呢就不要成日呢在这里左等右等，等呢就等走晒啲时间㗎啦。有啲人呢就成日喺度等，例如想啊等自己会有钱，等自己得闲，等啊等，等完之后发觉自己系唔会有钱，同埋自己不断都系唔得闲。如果你只是在等的时候，很多机会甚至乎会被我们一等的时候等啊走埋的、哦。我们成日就会以为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等到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心愿。以前呢我做事的时候成日都会有人跟我说啊，有一个其中的摄影师成日喜欢跟我说，他说时间不等人的这样。用这个说话呢去到催促啊所有嘅人咧一齐工作嘅时候，大家可以快手啲，千祈咧就唔好浪费光阴。系、哦，原来我哋消耗嘅时间唔单止咧就净系浪费紧我哋自己嘅时间，同我哋一齐工作学习嘅人，佢哋嘅时间都系同样一齐被消耗紧嘅。所以时间唔等人呢一句，原来咧其实都好有用噶。眨下眼啊，其实咧。就会一生就过完噶啦，人生到底你会发觉最后等到啲乜嘢呢？等唔等到青春呢？唔会噶，青春好快，脆就会咧就系、是、离开噶啦。最聪明嘅人就系、是、千祈唔好成日等啦，坐言起行。如果用 一生的时间去到等待，不如用一生的时间去到努力争取。起码我们努力过之后，就算最后的结果都是得不到的，但是我们会知道努力了。在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好像只是等的人一样什么都得不到。在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学习了很多，懂得更加多，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宝物。以前都有些前辈成日在这里讲的了，好像有些师傅和徒弟讲，如果你再不动的话，这样的话你就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我呢就不想成日在这里等了，例如不想在这里等工作来啦，不想在这里只是在这里等这个疫情过去。我们是等的，不过我们要不断去到积极，去到努力，去到做好。例如我们勤洗手啊，做好这些基本的事，然后呢就配合其他的措施，这样呢就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到面对着这个疫情了。冇人想个疫情影响住我哋嘅，预期咁，不如我哋积极面对佢，希望咧可以快啲克服佢。 左或右，前或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不同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句离合还是一家人。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了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三里所的防守只是得两排韩军，玉克认为三里所是重要咽喉要道，不能够掉以轻心，更命令骑一师第五团迅速协防三里所。但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正确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協力同政府一起呢，去建起这个围墙去堵截这个 Omicron， 或者是将它呢是截断的话呢，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是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这些人多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打针啊，因为呢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呢我哋嘅接种率呢其实係上升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哋都呼吁大家係打针。而第三样嘢呢係可以做嘅呢，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呢，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去做呢，即係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呢，佢可能曾经係去过呢个地方，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最喜意呢个环节啦，6:36嘅时间，白元浩打俾你。今日朝头早咧，等我嘈醒阿芭比先。早晨，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咦，你把声似乎醒咗好耐咯。 好难会系嘈得醒啊，因为你预咗要做嘢嘅时候咧，你通常都会再早啲起身噶嘛。 唔系噶，有啲人咧预咗做嘢，但系都仲系赖床噶嘛。 好幸福啊！如果可以赖床嘅朋友， 系啊， 嗱，真系咧，做人咧有时就要有备无患嘅。 啊，系啊，啱啊。 我觉得咧，而家就真系要几手准备，即系我自己咧，每一日咧都个警觉性而家提得好高，即系尤其是出街咧，硬系会预咗咧，就系哇，喺你掂到每一样嘢啊，你都要即刻去搓手啊、洗手啊，或者我都带定咗好多啲后备嘅啲装备，譬如话口罩可能带多几个啊，跟住如果可以嘅话。即係有啲人，我見到好多人都係戴面罩啊，各樣嘢啦咁。因為咧，你知咧，而家睇新聞咧，睇到好多個確診數字一路升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希望自己出翻一份力，就係、是、做好咗自己先咁，起碼自己唔會係一個負擔啦，亦都唔會話累到屋企人啦咁。咁所以咧，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即係我諗大家見到好多新聞嘅時候咧，都會諗緊啊，即係而家個數字一路升嘅時候咧，咁希望當然自己一身體健康啦。咁但係咧，好似我早兩日話齋咧，即係當你如果萬一遇到一啲緊急嘅情況嘅時候咧，咁我哋要去點樣處理咧？咁今朝早咧就想分享一下咧。嗱，因為咧我之前咧見到新聞咧就有講話，譬如有一啲嘅患者咧，咪要喺屋企自己居家隔離嘅。 係啊。 咁跟住咧，我就上網睇咧。咁其實咧，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咧都有好多指引咧，就教大家，即係如果因為而家可能個醫療上面都有啲壓力嘅時候咧，你係一啲輕症患者，又或者係咧即係冇乜症狀嘅患者，但你自己咧喺一啲快速測試裏面咧，發覺自己咧，可能你係有啲初陽嘅， 或者嗰啲咩叫不確定啊，有啲係。 系啦系啦，咁第一时间咧就真系恳请大家咧留咗喺屋企先，即系唔好周围走啦。因为咧，如果系真系咁样嘅状况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就唔好话谂住，哎呀，咁我就嗱嗱声出街啦，买晒我想要嘅嘢啦，各样嘢啦。即系因为如果你一验到嘅话咧，其实你已经系有一个传播嘅风险，会可能即系你掂过嘅嘢啊，即系我当你去买嘢啦，又或者你去过嘅处所嘅时候咧，都会有感染其他人嘅风险啦。咁、所以其实咧，真系鼓励大家，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即系宁愿可唔可以揾人帮你手咧，将啲嘢送去附近，即系可能管理处咁样拎上嚟啊，或者各样嘢咧，即系都唔好话自己再出去啦。咁、而且咧，其实咧，首先都要自己冷静嘅，因为都唔需要咁担心。咁一定要同有关当局咧，就系讲翻自己嘅状况啦。首先，咁等人哋可以帮到你，因为即系其实我上次个朋友嘅状况都系好快嘅。你讲打完电话之后咧，其实即刻已经有人员会上门咧，系同你再做一次嘅检测去复检嘅。咁、当然啦，你如果复检咗之后确定咗系嘅话咧，咁佢就会教你喺居家隔离嘅时候咧，有啲乜嘢注意嘅事项。都好清晰嘅，即系佢哋完全系讲晒俾你听，你要点样啊咁，咁甚至乎咧都会有啲医疗嘅团队咧都即系会睇一睇，你嘅状况系点样咧？即系其实你都会好安全嘅，所以，咁万一如果真系好唔舒服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当局咧。昨日都開設多咗啲指定嘅診所咧，就係俾一啲輕症嘅患者咧，就係可以去預約咗之後去求醫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太驚，即係萬一我真係突然之間發燒啊，或者開始唔舒服嘅時候咧，咁都可以去嗰啲指定診所嗰度咧去求醫嘅咁。嗱，咁但係咧都有提翻我哋咧，就係話如果咧持續咧開始有啲病徵咧係比較嚴重啦，譬如可能高燒得好緊要啦，持續地發啦咁，又或者咧開始喘氣啦，氣促啊，或者係個心唔舒服啦，心口痛啊。咁特別係咧，如果係孕婦嘅話咧，就要再留意多一樣嘢，就係會唔會個小朋友嘅胎動會少咗咧？咁、又或者係咧，即係喺自己日常生活裏面咧，平時可能你去大小便咧冇乜困難嘅咁，咁但係可能咧開始覺得咧，好似連呢一方面咧都出現咗啲問題嘅話咧，咁、其實咧政府咧就話啦，如果大家有呢啲症狀而係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嘅話咧，就真係最好可以咧。去求醫啦，系啦，咁如果你真系实在太辛苦咧，即系譬如好似头先嗰啲咧，咩心口痛啊，气促得好紧要啊，持续发烧呢啲咧，咁其实咧政府都有讲话，咁大家咧就可以试下call 救护车啦，咁，咁因为真系惊住可能，譬如有啲真系一个人住嗰啲咧，你真系可能会累低咁话， 系啊，同埋跟住有啲突发事啊，唔知道嗰啲咧。 系啊，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咁，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咧致电翻佢哋嘅相关热线咧去查询，可唔可以话上门去提供一啲嘅服务啦？咁，咁就系可以打翻嗰个咧，就系1836115， 1836115。 系啦，冇错啦。咁佢咧系朝头早八点就运作到夜晚黑十点嘅。咁所以我觉得咧，都可以不妨去查询下。即系如果真系好惊，我知道大家人可能都会好紧张啊，啊点算咧？咁其实咧，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信息咧提供嘅。咁所以就可以谂一谂，会唔会需要呢一样嘢咧？咁同埋咧，因为佢个热线电话咧可以咧帮你手过啦。除咗头先咧讲话有啲点对点嘅可能。话叫你去睇医生之外咧，其实咧佢都仲有一个叫做远程会诊噶。系啦，就系咧有啲私家医生咧，其实都同呢个计划合作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打电话俾你，然之后讲翻你嘅情况啦。即系佢哋医生成日都望闻问切啦。 即系佢喺电话嗰度问你嘅情况，就喺电话度医你咁样啊？ 冇错啦，冇错啦。咁即系就远距离地教你，即系起码就算话唔系第一时间可以。有藥啊，或者各樣嘢，咁你起碼有啲可能教你退燒啊，或者教你舒服啲嘅方法啦、啊，咁各樣嘢。咁、始終醫生人哋係有醫療嘅經驗，同埋真係有啲專業嘅知識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咧，聽咗醫生講嘢咧，其實個心都定好多。 咁梗係啦，喂，呢、這個即係遠距離咧，呢、這個係咪視像定係就咁電話就呢、個係？ 哦，佢呢度話電話形式，我唔知係咪間間嗰啲私家醫生所都有視像服務，可能有啲冇啦。 係啦。即系你知有阵时，医生都望下你个样啊，大概都估到六七成啦。医生咁专业，系咪？ 咁 但系就我觉得定好多嘅，即系因为其实如果你俾着我自己病几日咁喺屋企，我都真系会好担心噶嘛。咁、而我又可能哇，到时手软脚软出唔到去，又惊住即系传到人哋有感染风险嘅时候，咁可能我都会选择喺屋企打个电话睇下有冇医生可以睇下我嘅情况咧。 系啦系啦， 即系我觉得呢个都以策万全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真系 touch wood 唔好彩，自己身边嘅人咧遇到情况咧，咁你都可以分享翻呢啲相关嘅资讯俾佢哋啦。咁啊，等佢即系又可以快啲好翻啦，同埋咧，当佢真系要居家检疫嘅时候咧，就唔会手忙脚乱啦，即系有齐几手准备，知道晒啲电话号码啦， 系啦， 原来可以有人帮你嘅，咁你咪冇咁惊咯， 咁安心啦、啊。 系啦，咁啊，即系可能挨过咗佢啦，咁就完全冇问题，佢又可以分享俾其他人听。咁当然就希望每人需要用呢个服务啦。 系啦，喂，头先个电话号码你噏多次先，讲多次先。 就系1836115啦。 1836115好， 冇错啦。 咁大家如果真系有呢一方面需要嘅时候咧，都有个电话号码傍下身吓。唔该晒 ，Bobby。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抗疫的资讯就没有足够的，始终千变万化，其中大家要注意的在这个晨光百科里面，哎呀又见到了，是疫苗通行证计划最新的消息，2月24号开始就入食肆、戏院、健身中心、美容院、发型屋等等的处所也都是需要一起打针的，亦都涵盖咗咧就系学校啊，同埋一啲嘅文康设施，例如咧就系康乐嘅文化事务处辖下嘅体育馆啊、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啊，上述嘅叫做场所啦，亦都需要咧就系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先至可以进入嘅。另外都要注意，由2月24号开始，所有进入受限的处所，包括新增6项的处所，亦都包括一些宗教场所、商场、百货公司、超市、市集、发型屋，这一类的人士亦都必须要使用手机 APP 安心出行，并且需要出示疫苗通行证。同时啊，餐饮处所咧，亦都系需要提早实行呢一个咧，就疫苗通行证嘅。而家咧，我亦都就系将自己嗰个针卡咧，就放咗入去安心出行入边啦。咁有啲人咧会话，喂，其实喺电话入边都有其他嘅软件噶，咁啊系可以放喺呢一个个针卡放入去噶。系嘅，咁但系既然香港咧用安心出行嘅，我哋梗系用翻安心出行啦。因为你一揿嘅时候咧，佢入边会有一啲针卡入边嘅资料，去到咧就系提供俾人士咧去到就系查核嘅。而家你话放喺其他嘅软件上面咧，就可能只系话提供咗你几时打针啊，未必有咁多咧就系资料咧提供到嘅。咁疫苗通行证咧，咁大家就要快快手啦，咁处理咗佢。因为香港咧都受到同全球一样啊，受到呢个新冠病毒嘅影响啦。咁我哋想快啲过翻一啲叫正常嘅生活啊，可以即系约下啲朋友食饭嘅话咧，咁啊真系要快快脆，大家多啲合作啦。剛才聽 Barbie 說又有一些遠距離的診治、也都是有很多不同新的措施的，所以呢、有了這個疫苗通行證之後呢，我們去很多地方都可以就暢通無阻，開始呢就有一個新的機制，令到我們就可以回復一個正常的生活。我呢就期盼住呢樣嘢嘅，希望你都係啦。好啦，早上嘅時間6:47，咁出面嘅室外氣温係15度，相對濕度88%，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朝頭早嘅時間呢，我哋聽聽職場 Q， 今日朝頭早有阿海喺度。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揾到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 你好，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有提过啦，就系一啲衣服啊，点样可以避免佢发毛咧？咁学咗好多啦，学咗好多锦囊啦。今个星期咧， 要学另外一个锦囊仔、就是。哎呀，真系唔好彩啦，学我有好多衫发咗啊，发咗啊！新年发就梗系好啦，但系啲衫发毛啊，真系弊翳啊！ 咪就系咯，我哋个银包发咧就好啦，咁但系啲衫咧发毛咧就真系要处理嘅。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唔同质料嘅衣物咧，其实咧我哋嘅处理方法咧都会系唔同嘅，就唔好用错方法，就越整越祸啦。 喂，我想讲一个先，有冇啲物料系唔发毛噶？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时之间我想不起、啊、但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 啊、最难 好似我哋上次咁讲呢、啊、其实你有一些物料你将它其实你放得好的话呢、真的是不会发毛的。譬如我自己可能有些袋啦，即开头真的不好懂处理呢啲皮的袋啊，其实很容易发毛啊，真的。 是啊是啊，皮那些是啊。 真系深都同埋，你覺得係皮褸啊嗰啲咧，真係清潔都清唔到嘅。你以為今年咧搞好咗啦，咁原來你放翻入去個衣櫃嗰陣時，佢反而仲惹到其他衣物咧，都有嘅。咁嗰陣時就輸經驗咯。咁但係慢慢大咗嘅時候，你識得處理嗰啲衣物咧，其實係我覺得係會有嘅。啊，等我揾一下我揾到嘅時候，我再同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你揾到嘅時候同 我 講。 我覺得會有嘅，我覺得會有嘅，其實真係。 咁我哋而家按住啲物料咧講咗先。嗰啲棉嗰啲咧會唔會發毛嘅？ 係啊，棉質就絕對係會嘅。不如先講棉質先啦。咁咧，棉質嘅衣物咧真係發咗毛嘅話咧，我哋都唔使擔心嘅。先咧就睇下係乜嘢顏色先，因為唔同顏色咧，我哋都可以有唔同嘅處理方法。 係嘅咩？好啦，同一個物料，但唔同顏色又處理方法唔同㗎。 是啊，都我哋都要小心啲去處理啦。咁如果係白色嘅棉質衣物咁啊，好普遍啦。譬如可能男女士們，我哋都會有好多白色嘅棉 T 噶嘛。 係啊， 如果真係唔小心發現咗有毛菌嘅時候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屋企咧而家都必備有漂白水啦，我相信。 嚇係啊，浸佢。 冇錯，我以前就麻麻地中意用漂白水，甚至乎可能早幾年咧，即係以前我間唔中會漂下啲衫嘅，咁但係覺得其實漂白水都有啲 chemical 嘢咧，我都盡量都少用嘅。咁但係而家都即係家居清潔啊，各樣嘢啦，咁都會有啲漂白水開門口啦咁。 係啊， 如果你話真係白色嘅棉質嘅衣服發咗毛嘅話咧，我哋可以咧將嗰啲衫咧浸喺啲稀釋咗嘅漂白水入邊。 又係一比九啊九啊，即係好似拖地咁樣。 係啊，盡量稀釋啦，因為咧我覺得好難做，我自己有陣時嗰時咪興咧。喂，洗咩就一比四啊九，洗咩就一比九啊九，我觉得冇可能做， 系好难。 点解咁？你真系唔通你一个樽盖，然后你倒九啊九个樽盖嘅水落去咩？ 系啊，着两嘅咋都系。 即系随心啦，系 咯，可能有今次一比六啊四，下次系一比八啊九噶啦。 啱啊，即系你唔知噶嘛，咁啊即系随心随量啦呢啲嘢咁样。咁我哋就肉眼推测啦。咁我觉得真系稀释，同埋衫咧，我哋就唔需要浓度好高嘅。咁我觉得你大概即系一比八十咁上下啦，系啦，啲肉眼推测到稀释咗嘅。然后咧，你将佢浸一浸先，浸几耐咧就浸大概一至两个钟头。 系。 系啦，咁然后咧，你慢慢咧就用手啦，就捽一捽嗰啲毛菌咧，应该就搞掂咗噶啦。咁、哦、当然要过翻清水啊，之后要 系。如果会唔会话浸得耐咗之后咧，原本白色嘅棉质衫，跟住浸耐咗变咗黄色，会唔会噶？ 咁又唔会嘅，基本上佢漂白噶嘛、啊，所以就基本上就唔会话将佢变黄嘅。不过始终啊，都系嗰句咧，其实漂白水都系啲chemical 嘢啊，所以咧浸太耐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哦，对嗰啲 fiber 即系对嗰啲物料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咯。 系 啊，但如果譬如我嗰件白色 T， 咁我中间写大大隻字，写住百元号咁样。咁我成件一齊抌落去， 漂咗你個白字會唔會啊？變咗元號，真係漂白啊，大佬！ 真係，到時白元號都俾人漂白咗。 點解白號？唔係，係啦，咁係啦，元號咁樣叫。係 啦，唔使叫小白啦，叫漂白算啦，以後。 即嗱，嚟真心講，如果你嗰件衫咧咁容易就漂甩咗啲字嘅話咧，就掉咗佢把啦。啱唔啱？即係漂水能夠漂走你嗰啲字嘅話，你不如就唔好要啦嗰件衫咁樣。應該就唔會嘅，因為其實。你講嗰啲字咧，其實整上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㗎、啊。譬如用一啲嘅即係唔同嘅打印啦，好傳統我哋墨印啊，好多唔同嘅方法，但係基本上漂白水都漂唔到嘅。 哦，咁啊安心啲啦，可能白色有計啊。咁如果你話其他顏色七彩咁樣，又或者 都有計㗎、啊。如果佢係 cotton 嘅衫，但係其他顏色嘅話咧，仲簡單。我哋就唔使用漂白水啦。我哋咧、直情咧就揾隻屋企有冇舊牙刷啊，小白？ 有啊。 有啊，係啊，我通常我都唔掉曬啲舊牙刷㗎，因為 舊牙刷 超好用啊，因為咧、有時屋企譬如我專門愛嚟啲瓷磚咧嗰啲罅位啊， 有時你用那些、大的刷呢都刷不到的，因為太幼了那些罅位，那你用牙刷刷呢其實是最好的。 是啊。 那衫原來都得的噃。那如果你說是一些呢、有顏色的棉質衣物呢，你可以用一些舊的牙刷。咁輕輕力咧，你將佢擦走嗰啲毛菌啦，然後曬翻乾啊，或者擺喺啲即係清涼嘅地方、通爽嘅地方，有太陽曬一曬。如果你唔放心嘅話咧，最後你用燙斗再燙一燙咧，其實都 OK 嘅。 咦？咁我擦佢嘅時候咧，我使唔使加水啊？加我擠牙膏呢啲我都有聽過。 唔使，如果你 cotton 嘅就可以唔使理佢住，你先試下究竟用支舊牙刷擦一擦佢先，睇下得唔得。因為有陣時白色衫咧，我哋其實就係驚因為只用漂白水用翻喺白色嘅衣物上面咧，就會比較穩陣啲。咁但係如果你話你件衫本身都唔係白色嘅話咧，我哋可以唔需要經漂白水呢個過程。 係啊， 咁如果你話真係唔得嘅話咧，我哋都可以試下用少少都係啲稀釋漂白水，你試下再捽一捽睇下佢 O 唔 OK 咯。 哦，咁呢個真係要稀釋多啲喎，一比150可能要。 啱啊，即系再咩啊，再多啲稀释啲，你可能头先我哋讲话一比八十，可能你真系一比九十噶啦。 吓，系咯， 再稀释啲啊嘛， 一比一百五十咯，所以咪就系话， 哇，少到冇咁样睇，总之就系 心安求心安啊，呢个系。 叮咁啫，咁样咁，但系旧牙刷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好用嘅。咁好啦，你头先咧就讲话有樣嘢啊！你頭先問起算啦，我呢啲三秒幾，我哋都唔好跟你個 flow 啦，我就跟翻我個 flow 講啦。有一樣衣物咧，就係、是、我哋好心愛嘅，發咗毛咧都會好心痛嘅。 嚇、 啊，係啦，嗰種咧就係啲絲質嘅衣物啦。 哦，係啊，點解呢個又唔想抌、啊？ 男士就比較少嘅，女士們可能我哋最普遍會有絲巾啊嘛。 男士好心痛㗎，通常女士絲巾都係男士送㗎。 如果清唔到，買咗條新都冇嘢㗎。係 咯， 係一個清除嘅方法喎。 咁所以你話我咪好心痛，一見到佢發毛，其實死啦，弊家伙，可能要入貨喎。跟住， 同埋我哋成日個口頭禪都話咧，你係 fit 嘅話，唔會淨係24先係情人節㗎嘛，一年365日都可以係㗎嘛。 係啊，所以你話 嘅另一半咪同你講咯，情人節禮物。 所以話有 都係情人節， 有得洗走佢嘅梗係洗啦呢、這個。 好啦，咁我哋點樣洗咧？總有男士幫個女士洗，咁你話係咪真係最 fit 啦？你真係同佢講喂，今日又係情人節啦，咁樣送份禮物俾你。 係啊，係啊，係啊， 激到死啊！嗱，今次咧，我哋咧就都係可以用牙刷。咁如果真係絲質嘅衣物，譬如你絲巾好啊，或者絲質嘅恤衫都得嘅。咁、你就可以將發毛嗰啲地方咧，你就將佢咧浸喺水入邊先。 清水啊，呢、這個唔係 浸一浸水，清水清水清水先。好啦，然後咧，我哋都係用嗰啲嘅牙刷，不過今次咧，我哋就加少少牙膏啦。 哦。牙膏， 牙膏其实超好用啊！应该如果有时间再讲牙膏可以点样诶，帮你哋清洁啲饰物啊，嗰啲 地砖都可以揾牙膏帮手嘅，其实 exactly， 因为咧头先我哋讲话家居清洁咧，其实你啲瓷砖嗰啲嘢咧，你唔一定要用啲啲清洁剂嘅，有时牙膏咧都好好用噶，或者银啊，譬如啲我哋以前成日都用洗银水啊洗咧，其实我自己就冇洗银水喺屋企嘅，我就用牙膏清嗰啲accessories 嘅，嗰啲戒指啊嗰啲嘢咧，系啊，我用牙膏。 咦，牙膏都得嘅咩？我嚟洗戒指嗰啲。 我就系讲牙膏，譬如头先讲啲瓷砖罅位嗰啲咧，牙膏都得噶。 哦， 真系噶，又平啊嘛，同埋你有时翘起手，我唔知道用咩洗啦。戒指都得㗎，有陣時有啲戒指呢你少少呢 銀嗰啲呀， 我用牙膏捽，係啊，我用牙膏捽嘅就 哎呀，我仲特登呢花成百蚊去到買嗰啲咩洗銀膏嗰啲呢，哎呀俾人呃錢啊。 又唔好咁講，因為即係條條大路都通羅馬。 咁有個平啲嘅路，咁我梗係會揀平嗰啲啦，我啲叔叔。 我哋叫做嗰種叫咩方便啊，因為你有陣時洗銀水你唔會個個人有啲洗銀水喺屋企㗎嘛，突然之間你有幾可要洗你屋企啲銀器啊，係咪？咁嗱，又或者你真係有啲譬如銀嘅碗碟，咁你可能即嗰啲你可能即大範圍啲嘅，咁你梗係用到其他譬如銀抹銀布啊嗰啲啦，係咪？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丁屎咁大隻嗰啲戒指，有時咁即好煩咁啊，我就會用牙膏追用手捽添啊。 哦，好好，咁呢個記住先。 揞曬啊！ 係咁，你頭先 用牙膏啦。嘅衣物啦，我哋咧就用牙膏啦，輕輕捽一捽佢。如果個毛菌係太多嘅話，你話我用牙膏牙刷都清唔到嘅咧，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就唔用漂白水啦，我哋就用酒精。 酒精 嗱，今次個比例 搓手液嗰啲得唔得？搓手液嗰啲浸滴落去。 搓手液就我覺得其實可以得，不過搓手液因為個濃度高啊，要留意翻，因為你搓手液咧其實都成百分之去到之前我哋成日講話最好係85樓上噶嘛，你要真係殺到菌嘅時候， 係啊， 嗰個濃度就太高，因為 suggest 如果用絲質用喺絲質衣物上面咧，我哋就大概係50%。

早晨啊，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间啦，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咁啊先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啦吓，2022年2月17日，咁啊交通天文台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先同我哋望一望咧，就系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如何先？ 好啊，咁现时路路畅通嘅，咁都系有啲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题，你需要封路啦，咁啊比较近我哋窝打老道啊， 窝 打 老 道去沙田方向系啊，咁又琴日下昼开始啦，介乎太子道西到界限街嘅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咗，咁呢一段咧车辆咧就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窝打路道啊， 呢个整路 车辆不能够系啦，有维修工程紧急嘅，咁啊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去窝打路道，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7号 B、10号、208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啦，港珠澳大桥由于强风关系啦，香港连接路咧就实施特别嘅交通嘅风速噶，咁啊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啦，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就系咁多啦。 诶，咁啊，交通都几好啊吓，系啦，咁啊，都系早上嘅时候有少少雨粉飞飞 啊。今朝翻嚟落雨啊，揸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啊。 系啊，雨粉飞飞，那个水背就拨嚟拨去咁样，即系唔多唔少咧，我都觉得咧，即系好似落雨天嘅时候咧，降低咗嗰个驾驶人士嘅能见度啊。 系啊， 咁啊，令到譬如我今朝翻嚟都系落住雨，即系觉得都唔系揸得咁舒服。你梗系视野最好嘅时候，梗系揸得最爽啦。你落住雨个水拨又拨嚟拨去，跟住咧嗰啲水咧，你拨走咗之后又即刻黐翻上去，嗰个感觉我都觉得咧，即系揸起车上嚟都有啲有少少容易掹啊，因为唔舒服啊嘛，睇得。 算啦，点可能日日天晴噶？有少少落下雨嘅，点缀下啦，系嘛？而且揸车朋友更更加添啦，系咪啊？ 系啊，咁啊都系嘅。能见度对于驾驶人士嚟讲咧，相当之重要。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咧，有时咧，小白，我想问一下你个车里边咧，会唔会摆咗好多嘅摆设喺度啊？ 我都唔会。 系啊，我上次经即系上次我 少少咧，少少点缀下咁样，都系一两件小玩具。 咁就 OK 啦。但系上次咧，我喺马路上面见到我隔篱嗰个私家车，真系几搞笑啊！哇，个车头咧都挂咗好多饰物喺度啊！咁我喺度心喺度谂啦，哇，你挂咁多饰物喺度，其实会唔会阻碍你嘅视线咧？其实都几危险噶。 会噶， 系咪啊？ 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会。我经常都见到嗰啲阻碍，有机会阻碍到视线嘅饰物系啲咩咧？挂喺嗰个即系倒后镜， 系 即系挂喺司机位同隔篱个座位中间，咪有块镜嘅。 倒后镜挂啲， 系啦，即系中间嗰个倒后镜。咁啊，佢会挂咗一大抽一大抽嗰啲咧，可能系符啊，可能系公仔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嘅。咁啊，但系有阵时咧，我就会发觉，如果我系驾驶人士啦。我又掛咗咁多嘢嘅時候咧，我一望左嘅時候，佢有機會咧太大抽嘅時候啦，係會阻到我視線，令到我咧進即係某一啲汽車咧或者道路使用者咧進入咗我嘅盲點嘅喎，咁我睇唔到佢嘅咯。 系啊，咁其实好多时咧都非常之危险啊！我觉得嗱，你又讲紧系就系前面嗰、那个即系中间位个倒后镜啊，我反而觉得好多人咧喺车尾咧摆好多公仔喺度，反而我觉得就唔系咁好啦、 有啲人咧甚至乎喺车尾嗰度咧，成个太阳挡贴咗，贴住喺个譬如一啲轻型货车啊， 系 贴住咗喺嗰度成个车尾箱嘅。 系你停车嗰阵时先做啊呢啲嘢。 系贴咗喺度之后咧，跟住佢就完全变咗倒后镜咧。睇唔到嘢嘅，我唔知道系咪因为佢倒后镜咧已经用咗电子倒后镜，咁就系用 cam 嘅，咁就唔系玻璃嚟嘅，已经系一个嘅荧幕嚟嘅，一个屏幕嚟嘅，咁啊，所以佢哋就可以即系遮住后边嗰个嘅玻璃咁样，系啦，咁我唔知系咪啦，咁但系如果系嘅话，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都会相信自己肉眼睇嘅多过相信屏幕睇到嘅嘢嘅， 佢安全好多咯，系咪啊？同埋好似肉眼睇到嘅嘢会清楚啲， 系啊，你真系只眼睇到啊嘛，睇到有冇车啊嘛。你下靠荧光幕咁，我可能我个人老土啊， 咁又唔係嘅。 我覺得好似萬一個屏幕會壞嘅機會咧，大過一塊鏡咯。 係啊，咁所以有時咧坐的士咧，見到啲的士咧，咪擺好多個手提電話喺度嘅。其實都係我都覺得幾驚。 手提電話嗰啲都係啊，太多咧都唔得。 太多唔得㗎，好似運輸署啊有交通條例咧，係唔可以裝得太多啊嘛。咁同埋我都啱啱上網 check 到咧，佢根據呢個道路交通條例咧，任何人如果安裝或者使用違法啦，當然係違法嘅電視屏幕，最高可被罰款10,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嘅。 哇！ 咁佢違法嘅話，咁當然佢裏邊有好多嘅規例啦。咁、自己睇清楚，千祈。唔好就跌，即系点样讲？千祈就唔好接触到呢一个法网。 系啊，睇清楚啊！譬如嗰啲手提电话会唔会装得太多喺个驾驶位置嘅时候咧，又阻碍到自己啊？同埋要睇清楚啲法例啊！咁装得太多有阵时，如果真系阻碍到行车，其实都系违法噶。 系啊，总之揸车最紧要安全啦、啊，系咪啊？顾己及人。 要啊，呢样嘢好紧要。好，唔该晒 Didi 嘅提醒啊，唔该晒。咁天气方面问问钟哥出边情况如何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出边好似好大风咁啊，听到。 佢唔係大風添啊，直頭係大雨啊！ 嚇，係啊， 係啊，真係呢啲咩大紅大紫淘大雨嗰啲。 係啦、啊，即刻諗起倒轉地球，由你把聲講大雨呢兩個字。 啊，係啊，紅淘大雨啊嘛，正所謂啊。 係啊， 咁咧就未知去到話好大嘅，但係咧正話你話毛毛雨咧，又已經多過毛毛雨啦。 嗯， 因為個水盤都要長開啊嚇。 係係。 咁可能琴日站錯咗太陽伯伯啊，琴日話好早出咗嚟嗱，今日咧。我平時5點零鐘起身啦，咁天應該未光嘅正常啊，呢啲咁樣嘅季節。咁但係咧，今日咧亦都比平慢咗，有太陽嘅少少微弱光線嘅。去到差唔多7點鐘咧，先至覺得哦個天有啲光亮出嚟啦咁樣咯。咁另外咧，今日咁多位朋友們，如果你出街咧，唔單止要著多件衫啊，我諗要著埋雨褸添啊。咁正話聽天文台講都係啦，咁啊會有幾陣嘅驟雨。 係啊， 咁而家已經落緊啦。再提一提所有嘅道路驾驶者，咁啊呢啲咁样嘅雨咧啊，特别系入弯嘅时候咧，会比较危险嘅，所以大家尽量一定系唔系尽量，因为一定要喺安全车速里边。如果唔系咧，嗱、咁啊仲话小白话斋，因为不嬲小白话斋。你想快点啊？加慢啲。 系啊，呢句说话咧，我都唔记得咗喺边度听。其实我觉得真系一个好睿智嘅说话嚟。你点谂到原来揸得慢系最快到达终点？啊！但事實就係咁喎，你諗下幾神奇呢、這個世界真係。 唔使趕，唔使趕，最緊要到啊嘛。 係啊。 咁如果你話點解要趕啊？因為你出晏咗門口啫。 係咯、 啊。咁你做翻啲出門口起身咪得咯。 係啊，係賴自己嘅咋呢啲。 嗱，咁啊，再提一提所有嘅哥哥姐姐們啊！嗱，今日落雨啊，有啲寒寒啊。咁所以咧。记得揽翻条颈巾，戴翻顶帽，咁就舒舒服服啦。 系啊，如果只手仔冻嘅时候咧，就戴下手套，或者拖紧啲身边嗰位咯，系咪？ 都系嘅。如果冇嘅话，嗱，听晨光第一线，一样俾到温暖你嘅。 梗系要啦，听完我哋节目都暖在心头啊！ 唔系你估。 好，快啲翻嚟俾啲温暖我，钟哥。 翻紧嚟。 唔该晒。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等我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东风。咁啊，所以都湿啊吓。咁啊，未来几日咧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咧系较大噶。星期日以及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到10度左右。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咁啊落雨雨啦，咁但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嘅信号咧仍然系生效紧噶。咁啊见到出边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4嚟嘅，咁啊属于中度嘅，咁啊所以空气又唔算特别好，即系啲强烈季候风咧就仲未吹得散嗰啲，可能啲污染物仲停留咗喺度吓，不过唔紧要嘅。咁啊落雨咧又可以帮个城市咧冲下凉噶嘛。早上嘅时间，我哋先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啊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我哋之前咧一路就讲紧一啲植入式广告啦。香港嘅观众咧，如果睇开电视剧咧，应该都绝对唔会陌生噶啦、啊。 試下嘗試下分析下你嗰個觀感啊！如果嗰樣嘢係好自然嘅，你冇咁大反應嘅。咁但係如果你見到有啲位好似好壓突嘅時候咧，你就可能第一時間就會講一句嘢，即係衝口而出， 哇，使唔使咁 hard sell 啊？使唔使咁？系咪咁样嘅感觉先？ 嗱，的而且確咧，一開頭咧，我都係會覺得幾 hard sell 嘅，特別係一啲劇情裏面咧，好似硬係要攞一啲咧，唔知係道具啊，定還是要植入式咁樣去 sell 一個品牌嘅名堂出嚟咧，好似真係怪怪地。不過後來咧，我發覺其實根本咧，佢哋嘅手法實在太多啦，有啲就算唔刻意去提個名咧，擺喺啲環節嗰度咧，話幾好幾好咧，其實個感覺都好 hard sell 咯。 嗱，所以咧，每一個地區啦，佢哋嘅嗰啲條例啊，唔同噶。咁當然啦，我就梗係冇去細閱每一個地區做呢啲影視製作嗰個條例係點樣啦。但係咧，就我用翻一個觀眾嘅角度咧，我都係同你一樣嘅啫。如果嗰樣嘢咧係叫做順理成章嘅，咁其實我又唔會覺得好反感咯。咁但係你話如果嗰樣嘢好壓突嘅時候咧，咁你就梗係會即係有少少微言噶啦。其實呢一樣嘢咧，都直接喺某啲地方咧、某啲地區咧、某啲國家咧，係反映咗喺個條例上邊嘅。嗱，我譬如我舉個例啊，喺中國大陸嘅劇入邊，其實做好多植入廣告嘅。咁咧，呢啲條例咧喺大陸入邊咧，佢哋其實近年咧就已經係改咗啲例嘅，植入廣告係一路以嚟都係 OK 嘅。咁去到咧，大概應該我冇記錯，係兩年幾三年前咧，佢哋出咗一個框架咁樣嘅形式嘅嘢。嗰個條例係講乜嘢咧？如果只要嗰隻你做緊嗰個叫做植入廣告係冇違反嗰個劇情，唔係話即係好刻意亂咁擺嘢咧，絕對容許嘅。但係咧，如果係好壓突嘅離曬譜嘅，咁嗰啲咧其實係唔俾嘅。我叫做咩叫離曬譜咧？我舉個例。譬如你嗰幕劇情係講緊阿男女主角喺間餐廳度食緊飯嘅，你突然間動之洗頭水喺台面，咁嗰啲就係唔批嘅。咁嗱，譬如你話，哎，原來嗰一幕咧，佢哋個男女角咧就喺個屋企嗰度就傾緊閒偈，咁佢突然間咧就攞包嗰啲零食出嚟食，咁咧就係、絕對係 OK 嘅。咁所以咧，我記得之前有一集你有講過，你話哇，我好似成日都見到啲人成日廣告都攞啲咩感冒藥啊、頭痛藥出嚟賣廣告，嚟嚟去去都係嗰一兩個牌子。咁呢啲你咪 OK 咯，因為譬如我好簡單喺呢個生活上，咁你一套譬如你係家庭式嘅劇，咁係梗有人病痛嘅劇情㗎嘛。咁嗰啲時候你攞包感冒藥出嚟，咪就好似好順理成章咯。就算你唔係植入廣告，可能導演同編劇都要去揾呢方面嘅道具翻嚟。咁既然我點都要揾道具嘅時候，咁我何不唔可以去接咗佢做一個植入廣告呢？咁我覺得咧，大部分嘅觀眾咧喺呢一方面都係接受嘅。咁香港又有少少唔同嘅。嗱，香港嘅植入廣告咧，即係以前咧，譬如你睇啲資訊性嘅節目啊，或者你知道喺電視上面教你煮嘢食嗰啲咧，梗會擺盒紙巾喺度啊，擺支油喺度啊，咁嗰啲咧嗰陣時香港就俾嘅。再以前有試過啦，大家睇新聞都知道啦，話唔知有個咩綜藝節目啊，拎啲披薩出嚟食俾個俾人罰錢啊咁樣。嗰陣時咧就香港啲規律就比較緊張啲咯。咁而家都放寬咗啲嘅，即係見到多咗電視節目入面有植入廣告嘅。即係你唔好過分離譜咧，其實我個人嚟講，我係歡迎咯，因為都係嗰句啊嘛。梗係喺一個現實生活上邊，我真係會拎住罐汽水飲，我真係會拎住啲零食食噶嘛。咁你唔能夠，或者我真係會拎住啲手袋啊，我真係會著住衫褲鞋襪噶嘛。咁所以咧喺呢啲位咧，我就會接受嘅。不過咧，我又想插一句俾你聽，你又真係唔好以為所有嘅你見到、你眼見到嘅植入廣告。你唔好真係以為全部都俾錢㗎喎，吓冇錢如何成廣告啊？嗱，我好簡單舉個例，將頭先嗰樣嘢深化少少。我話你一定要融入返生活，你觀眾睇落去先似樣㗎嘛。喂，你衫褲鞋襪你係必需品嚟㗎嘛，我俾錢唔俾錢你，你都要穿㗎啦，你唔會因為冇人俾錢你而你啲角色唔穿衫㗎嘛。咁但係呢，哪邊想啦，嗰啲非必需品就例如我頭先講嗰啲感冒藥啊、豬食油啊，我冇咗呢啲嘢，我一樣可以拍得成節目啊，或者嗰套劇㗎嘛。咁變咗呢，通常呢啲所謂嘅非必需品呢，如果去招廣告呢，就一定會有錢銀嘅交收啦。例如我而家要拍一套男主角揸住架車嚟接個女主角嘅，純粹可能個劇組只係會問個別嘅汽車品牌，喂，可唔可以借架車俾我哋做道具？ 就未必會有錢銀嘅瓜葛啦。咁、但係呢講到尾都好，因為嗰樣嘢當成為咗嗰套作品入面嘅必需品嘅時候，我就算你啲品牌唔俾錢嘅話，你都係要搵架車拍嗰幕㗎啦，唔同你搵架單車咩。咁所以好多時候呢，你見到有啲劇嘩嗰啲衫咁靚嘅，嘩我一睇認得出嗰個係咩牌子喎，嘩佢哋搵到嗰個牌子 sponsor、其實唔一定㗎，因為講到尾都好，你有特別係時裝劇啊，你因為你拍多啲好靚嗰啲時裝劇呢，你一定要搵靚衫㗎嘛。咁你搵靚衫嘅時候，其實調返轉你可能要去，唔好話偽啦，即係你都要去諮詢個品牌，哎呀你可唔可以借啲衫俾我哋拍呀、咁嗰啲時候呢就變咗未必會有錢銀嘅交易啦。 嗱，我調翻轉嘅，一開頭咧就成日見到嗰啲品牌咧老是常出現，咁就覺得佢好 hard sell 啦。但係近來咧，我又反而見過有啲電視劇嘅製作咧，係明明嗰個情節，譬如佢真係拎住一盒感冒藥咧，就按男主角俾人女主角咁樣先啦。但係咧，佢嗰個感冒藥嘅品牌咧，係特登黐咗膠紙，或者係咧特登係 blur 咗佢啊，蒙曬打曬格仔咁樣嘅。咁其實係咪就係好似 Jerry 你所講咁樣咧？佢係需要安排一個咁樣嘅情節。但是他又不想帮个品牌卖广告、哦、 最简单的方式呢，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本身就刚才讲的那样东西，我可能真的拿了那只产品，但是是不收钱的，那变成我没有那个必要性要跟广告商交代，那拍了出来的时候，或者临场导演觉得即是没有那个必要性要做那样东西的时候，那他就不会刻意去将那个品牌露出咯。咁但係有時就言者無心聽者有意㗎嘛，你睇落去話咦，你覺得佢好似專登整蒙咗佢，或者打一格仔，打格仔就肯定係專登㗎啦，掠咗蒙咗嘅呢就其實有時佢只係冇刻意去整得佢清楚啫。咁呢個係第一個簡單嘅講法。但第二個說法呢就嚟啦。首先呢大家要明白，我又係嗰句啦，我唔能夠代表所有做創作嘅人講說話啦，我只係憑我自己嘅經驗啦。其实导演我哋叫做艺术做创作嘅一份子嚟㗎，同埋佢哋嘅责任唔係去满足负责做营销啊，做 sales 啊，做 marketing 嗰方面嘅同事嘅工作㗎。导演啊，编剧啊，创作总监，喂我係负责拍好呢个劇情，拍到佢靓，拍到 up to 我自己嘅 standard。咁但係凡係有植入广告嘅时候呢，其实好既定咗你一定要见到嗰个品牌啊，咁变咗其实呢你会諗住个 marketing 嘅同事我去傾呢个品牌嘅时候係咁样傾。傾咗返嚟啊 ,marketing 同事同阿导演啊，导演啊，我哋一阵呢要影到呢一个品牌㗎。阿导演会同你讲哦好啊好啊。但係你冇人可以话俾阿导演听，阿导演唔该你咁样拍啊，冇嘅，真係冇嘅。咁所以绝对会有啲情况呢，就係、是、可能嗰个导演对于嗰、那个商业品牌嘅植入嗰個敏感度高啲嘅，佢可能會好刻意去遷就，去露出嗰個贊助嘅產品或者廣告植入嘅產品。咁但係有啲導演其實佢嗰個專注未必喺嗰樣嘢嘅時候呢，拍出嚟嘅效果可能未必係真係啱曬我哋呢啲做商業嘅人嘅口味喎。哎呀，都唔夠清楚，學你話齋，蒙蒙地都睇得唔清楚嗰個品牌好似係唔係嗰樣嘢啊。其實曾幾何時都有發生過有啲拗撬嘅，就係話喂我俾咗錢你，你都冇將嗰樣嘢品牌露出喎，咁點啊，即係耐唔耐都有發生嘅，特別係喺劇入面，因為劇呢你係拍完晒之後唔會俾個品牌去審過先至決定可唔可以出街㗎嘛。但你唔同綜藝節目，因為綜藝節目就冇藝術鏡頭㗎嘛，綜藝節目全部都係成個畫面都係好清楚㗎嘛。有時係因為我根本就冇個責任，有時就係因為根本你投咗錢啫，但係導演 end up 佢點樣去 execute 嗰樣嘢呢，咁呢樣嘢大家嗰把尺呢就會有時有少少落差囉。 不過我覺得呢，而家嘅觀眾呢接受程度已經好高㗎啦，畢竟大家都知道喺一個資訊咁發達嘅世界裏面呢，即使我哋睇得更加多嘅資訊，最後選唔選擇買嘢嗰個決定權都喺我哋自己手上㗎嘛。 冇錯啦。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我和寧靜的小村外有一個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 常识你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又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你到早上的7:28啊，我哋呢首歌曲还是笨小孩刘德华，加上咧就系易烊千玺嘅。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多云有几阵雨啦。咁啊，提提大家啦，最高嘅气温啊17度嘅啫。今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都发觉咧，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东风系真系冻咗好多啊，唔系净系东风，系冻风添啊。未来几日啊，风势亦都会颇大。咁啊，星期六咧显著转冷。咁啊，而家咧就系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中，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系生效嘅。转头7:30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我哋再见啦。今日系2月17日，星期四，农历正月17。适宜祭祀、祈福、入殓、安葬。 可唔可以多啲啊？ 知足常乐啊！今日忌开光、掘井、浸垢、出行、嫁娶、入宅、迁徙、作租、动土。 使唔使咁多嘢唔啱做啊？ 唔使咁计较嘅。今日都是世界人类精神日， 我会对任何事情继续抱有希望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澳门再收紧由香港入境人士措施，今朝6点开始，经港珠澳大桥到澳门人士在大桥口岸做核酸检测之后，需要等待大约6小时有结果之后再分流。检测阴性可安排到医官酒店进行医学观察，阳性就送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澳门当局表示，新措施是因应香港疫情变化，减少医学观察酒店内传播的风险。澳门昨晚再有一个入境当地的41岁本港女子在酒店医学观察，昨日的核酸检测为弱阳性，列为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另外，昨日亦都有另一个前日坐金巴到澳门的46岁本港男子，采样结果是阳性，列为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需要转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惩教署表示，赤柱监狱得悉一个惩教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赤柱监狱的公务探访服务星期四暂停。那个负责探访登记服务的惩教人员星期二接受病毒测试，星期三接获通知初步确诊。那个人员最后翻工日子是星期一，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外科口罩，并同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他在翻工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体温正常，并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同那个人员共同办公的同事目前没有出现病征，已经安排院所内相关职员进行病毒测试，并对相关地方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

早晨啦，7:37啊，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哇，你咁好嘢嘅 咩啊？ 你冇带遮？ 我有啊。 啊，我见唔到添，哦，有带遮噶。 咦，你唔好吓我。咦，我摆喺 边啊？咦，唔见喎，我就话依入嚟嘅时候咧。个人就乾爽爽， 喺嗰度，喺嗰度，系咯。应该又唔系，唔系好搭车又漏咗把遮啊嘛， 我见你乾爽爽，因为落紧雨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我都系即系去到门口啦，系啊。咁啊，今朝早大家就记得带遮出门口啦，同埋都几凉啊。 系啊， 睇下欧点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钟哥，早晨啊 ，Kitty。喂，唔会成一朝就唔记得嘢嘅，应该喺。周边都有嘅， 我惊我未瞓醒， 梦游咁样翻咗嚟啊！ 喂，女士们咧，一擘大眼睛咧，就最中意 shopping 啊，买嘢咁啊！喂，平时咧都会讲啲，喂，买啲嘢好鬼贵咁样，咁不如咧喺嗰啲12蚊店嗰度咧，拣啲10大超值防疫好物啊！咁咧 防疫嘅 入。本方面嘅提供嘅，咁但系咧呢间日本嘅超市其实香港都有一间嘅，又有几间添啦，可能，咁啊又系呢啲12蚊店嚟嘅，咁啊唔讲佢系咩名啦，不过咧入边啲物件咧带嚟做防疫咧，确系几有用喎。不过先问下两位拍档先，中唔中意行12蚊店咧吓？ 中意啊，我介唔少讲噶啦， 系啊，我一般。 点解咧？ 因为好辣好翘口啊！以前叫10蚊店嘅时候咧，好顺口咧，我就好顺咁样入咗去啊嘛。而家12蚊店咧，俾佢 kick 一 kick 啊！ 咁你就唔行入去啦， 行入去啦。即系如果变翻到10蚊店咧，我就行入去。 即系如果9蚊店咁就顺口啦。 有啲朋友仔咧做呢个假嘅旅游啊？咩叫假嘅旅游咧？即系喺香港都想有日本嘅感觉咧，就行下呢啲12蚊店。因为我哋通常去到日本咧，其实最后洗尽圆滑之后啊，食晒啲贵嘢，最后就系行呢啲地方，用埋嗰啲银仔硬币佢啊，嗰啲100 yen 店啊，咁样你又会买到好多杯杯碟碟啊、筷子咧、啊，都喺呢啲100 yen 店嗰度去买得到嘅。咁不过钟哥讲得啱啦，即系如果你话喂行100 yen 店，呢个人个感觉同埋嗰个肾上腺素系高啲啊。但系行12蚊店咧，硬系差 争啲 嘅，2蚊啫喎， 2蚊唔系钱啊。 咁而家物价上涨系咁噶啦，仲唔系12蚊买到嘢算系咁？ 跟住佢话：，钟哥系咪想要加到齐头啊？20蚊啊， 20蚊店系啊。 喂，但系 yen 跌咗，应该跌翻落去。 系喎，系喎， 唔知用日文讲会唔会好啲，算系好啲咧？不过咧，我见即系阿欧头先讲啦，即系佢都有唔同嘅品牌咧，由日本嚟到香港啦，即系。以前就可能有一间两间，咁而家都有几间，咁佢哋卖嘅嘢咧都各有不同嘅，咁同埋嗰啲类别咧都可以好广嘅，尤其是有啲咧，譬如佢开喺商场里边咧，哇，占地好大笪嘅，咁你真系可以行成个钟嘅，所以我隔篱嗰个一见到呢啲铺头咧，佢就好惊噶啦，即系好惊我自己冲咗入去， 拉都拉唔住。 其实有咩咁好睇咧？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佢就有一种魔力咯，成日觉得。 咁我又想教下佢，佢又唔识嘅咁样。 即系佢都有佢都有嘢啱睇系嘛？ 梗系啦，12蚊店咧真系好多嘢买噶嗱。我一阵先讲，即系呢个报章推介嘅10个呢个防疫小物啦。嗱，如果你系嗰啲 outdoor 啊，中意露营嘅朋友咧，其实未有嗰啲银色嗰啲露营杯咧。我而家书台嗰度正正有一个银色嗰啲露营杯咧。其实12蚊店就系卖12蚊咯。 有啊，我见佢因为而家多咗人中意 camping 啊嘛，佢多咗一个角落去卖嗰啲嘢咯。譬如有啲露营灯啊、灯仔啊，跟住有一啲咧就围住个炉嗰啲铁片啊咁样咧，即系都有。 系啊，之前你咪送过一个杯仔俾我嘅 Kitty， 唔知你记唔记得啦？嗰啲露营杯仔啊，银色嗰啲咧，跟住我攞到翻屋企啦，咁屋企人话。我琴日喺12蚊店都见到同样喎，咁样佢话我唔同噶， 我嗰个唔喺嗰度买噶， 劲啲啊，咁样咁咪死啲咁样讲啦，系咪先？即系我呢啲保存拍档嘅面子，同埋我都觉得系劲啲嘅。 真系好尴尬啊！买俾少件贵嘢俾你咧，但系同一啲平价货咧系撞样啊！ 只系喺嗰度攞货可能，跟住再印啲嘢上去。 所以我咪话你身边人咧。即係可以睇一睇啊，其實都好多筍嘢噶。嗱，講下同大家關事嘅嘢先啦。咁大家依家都係齊心防疫啦。最緊要就係大家都冇事，咁身體健康。喂，其實咧呢12蚊店咧都幾多呢啲防疫好物嘅。其中一個咧 就是啊，日日都會戴口罩啦，但你啲口罩唔係一次，即係你譬如翻到屋企，可能你會出街嘅時候，你想再用多次，咁你會想刮下起佢。咁我想問下兩位拍檔啊，你平時通常會刮喺邊一個口罩？ 你講喺屋企定喺街先？喺屋企啊？ 屋企啊， 喺屋企啊。我做乜攞用嗰啲兩張嘅嗰啲廚房紙咧？ 嗯， 夾住佢。 我都係，我都係攞紙巾晾住佢咯。 嗯 系啦，嗱，好多香港嘅朋友都会咁啦，甚至乎入去餐厅食嘢，你都会将平时抹刀叉嗰张纸夹住个口罩啦，咁系好嘅，咁好好嘅。咁但系咧，其实呢十二蚊店咧都有啲叫口罩衣架，咁啊十二蚊有三个，咁啊平均四蚊鸡一个。其实咧佢真系衣架嘅模样啦，咁但系咧就个 size 就放口罩用嘅，咁你咪可以挂起个口罩咯，咁啊一路永日啦，几好啊，咁啊直情叫做。个名都叫做口罩衣架，咁啊，仲有一抽日文，咁我唔识读啦嗰啲，咁啊四蚊鸡，我觉得喂几好啊，即系唔使搞咁多嘢啊，咁样又唔使用咁多张纸，一下你有阵时有啲屋企人咧，唔记得即系攞张纸叠住佢咧，就咁放喺台面啊，或者就咁放喺书台啊，咁你如果有个衣架就大家。好辦事咯，即係個感覺上邊就。 我作為一個專家上身咧，我都要講嘅，其實口罩咧除咗之後咧，就應該即刻抌噶啦。 係最好就唔好重用。 唔好重用，你想再出街點啊？攞個新嘅，每次除咧都要用酒精搓洗液洗手啦，或者用快眼洗手嘅。係三十年以上 嘅。好叻希望你背誦出嚟嘅呢個文章咧，喺一個月之後或者十日之後唔好 再講， 唔需要。原来唔使再讲呢啲嘢系最好嘅。好咁啊，第二个防疫小物咧就系嗰啲门柄贴啊。咩叫门柄贴咧？就系佢真系咧日日俾你粘张纸喺个门柄嗰度咧，你每一日就换咯。 哦，惊你翻入屋嘅时候或者出嚟嘅时候嗨到而有菌。 系啊，佢都费事。嗱，依家譬如我哋入 lift 啊或者开门嘅时候咧，咪成日都会攞张纸去推啊或者剩咁样嘅。咁呢张纸当然要抌啦。咁佢就其实如果你屋企有工人姐姐嘅话呢，咁其实你日日就喺啲房门柄嗰度就尤其是小仔房啊大人房啊，咁你咪黐一张呢啲白色纸，其实呢个就超平嘅，十二蚊鸡呢可能讲緊有一搭㗎啦咁样。咁嗰一搭纸你就日日更换囉，咁几好。同埋嗰张纸呢个表面呢都会叫做有少少黏力嘅。咁佢和你即係连啲細菌咁樣一泡過咁黐住，跟住嗱你，但係你記得換啊，用咗呢啲嘢。如果唔係咧，你又漚咗好多細菌黐住喺張黐紙嗰度咧，咁就麻煩少少啦。 使唔使學嗰啲商業大廈或者嗰啲屋苑咁樣啊？黏張包書膠紙喺度，然之後咧就寫住每三十分鐘咧就會清洗一次。 清潔一次啊嘛。哦，咁都好啊！依家疫情咁嚴重，即係都係緊張。喂，仲有一個嗱。疫情即抗疫期間咧，就不忘啊，即叫做對自己雙手好一啲啦。咁啊，十二蚊店原來有啲叫夜間保濕手套，內文係咁樣講嘅。喺抗疫期間咧，一定啊少不免咧，就即大家都會勤用手精、酒精啊，同埋搓手啦，係啦。咁啊，隻手咧容易乾燥同埋甩皮，咁啊用呢個夜間嘅保濕手套之前咧，只要喺手嗰度咧搽咗一層咧厚少少嘅 hand cream， 跟住咧就用個手套笠住佢咁樣，咁咧就隻手朝頭早就會滋潤無比噶啦。咁啊文章係咁樣講啦。 呢一個未必用得着啊。 點解啊？ 我見好多女士咧係每一次洗完手，跟住就每一次都搽翻 cream 噶啦。 係。 咁你夜晚仲要保濕？ 咁你咪夜晚有時嗰啲女人朝頭早敷完面啊，夜晚都繼續敷嗰啲 sleeping mask 啦。 OK OK， 係 啊，唔好浪費時間啊嘛。 先講話嗰啲女人咧，好明顯佢都唔係嗰， 你唔係嗰啲女人， 我唔係嗰啲女人，我係另外一啲女人，比較難。 都各一各隻嘅呢個環節嗰度。喂，咁但係都真係嘅，呢啲都係好嘅。我自己喺啲美容嗰啲藥妝鋪咧，其實都真係睇過咧，有一啲。就直情有埋 hand cream 喺入面嘅，即係成隻手咁樣套住佢當係手膜咁樣咯。 你知唔知以前去美容院啊，要加錢做嘅呢樣嘢？即係佢見你瞓咗喺度都搭住個面咯，咁啊見你雙手又喺度， 橫掂都係啦。 你唔加唔知幾多錢幫你做埋個手膜，其實就係幫。 帮你搽一阵好厚嘅即系润手液，咁然之后就攞个手套帮你笠到实佢，咁跟住就十零分钟之后帮你除翻出嚟咁样咯，系啊。 咁都几好啊吓，咁另一个仲有个口罩嘅专用洗衣袋，咁大家有阵时依家都会戴两个口罩啦，真系嘅，我都喺街嗰度见得多人系咁。第一个就系可能平时我哋嗰啲医学用口罩，即系三层防护嗰啲，咁外边仲会戴多一层即系布嘅口罩，或者即系可以重用嘅口罩啦。咁其实大家都系想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嘅啫。咁但系嗰个重用嘅口罩有阵时咧，你摆落洗衣机洗咧，嗰个铁线位啊，好容易变形啊。但系咧，你用咗呢一类咧叫口罩专用洗衣袋嘅话咧，你摆入去咧就佢真系成个口罩嘅形状嘅，咁你就成个口罩躺平咁样摆入去，跟住拉翻条拉链，咁啊洗，洗完之后就晾翻干佢，咁啊晒下太阳，咁啊再重用咯，咁啊好似都系几便捷嘅，同埋讲真，使12蚊，你买多样嘢去提醒住自己，即系防疫嘅工作真系一样都不能少噶，咁样你真系多做就好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好事嚟嘅，而且呢啲嘢所有都系10几蚊咁啊，相对抵玩咯，我会觉得 唔错。阿欧，你头先话十大啊嘛，你将条 link send 俾我啊，唔该。最多我放工之后自己去行啦，唉，好唔该晒，好。好 坐着，其实没有 so bad。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 so sad。坐着，其实没有 so bad。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 so sad。Not so sad。随着 Jackson Jay 的 2011， 没想那么多的我放下了一切，走出家门，骑上然后拿着 one way ticket， 拖着三个行李箱，那天那排着只有音乐。纠结了很久，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家人的担心 ？This bed ain't got no preview。我睡在了白门，开心的帮我收拾衣服，这样就走出了我人生里新的一步。不顺利的夜绝对不会跟爸妈说，但是自己不够优秀，心里有难过。没事，不用担心，很不寂寞。做儿子的我们肯定都会这么说。无论我人在哪里，从走遍世界各地。 so sad. 是王嘉怡的王嘉怡。 何新希家给你打气。 Kitty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阿澳祝大家平平安安。 Barbie 期望亲人顺顺利利。 小白当然想所有人满心欢喜。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澳、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用力提提你。 祝福唔可以净系喺年头， 全年都要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今日未落雨嘅， 系 知唔知点解落雨啊？ 有得解嘅咩？ 有得解啊！因为琴日我洗咗车。 唉、哎，你知唔知咧？我寻日又洗咗车。 哦，嗱，咁系因为你定系你啊？ 咪所以咪连续落几日咯？ 系咯， 系啊。咁而家话咩？星期六仲要显著转凉啊，雨势较大啊， 啊 下个礼拜仲要气温下降到十度啊！大家吓、 哎、 有心理准备啊，可能唔好洗车啊，啱嘅。 系啦、啊嗯，我寻日即系洗车之前咧，都有望过天文台噶啦。咁啊，寻日都我洗嘅时候咧，就啲雨势就冇讲到咁犀利嘅。咁、 嗯、 我都谂住啊，星期四五就算佢落雨，都应该系微雨嚟嘅啫，吓、嗯、我唔到嘅。 啊，点知落咁大啊？ 系咯、啊。嗯，我都谂紧，即系嘥晒心机。 我唔紧要嘅，唔紧要嘅， 系啊， 当做咗运动， 命运嚟 咯，当做咗运动咯，我都系自己洗啫嘛，其实都系 命运嚟嘅。好啦，咁啊，讲第二样嘢，咁啊，讲下咧就系今日睇报纸嘅时候咧，我、见到有一个都几得意喎，系咩嚟嘅？就系、是、有个农夫，咁啊，好似拎住一抽嘢咩嚟嘅？士多啤梨嚟嘅，咁啊，大家打开报纸可能都见到啦。好啦，咁啊，士多啤梨，佢嗰个士多啤梨个样咧好古怪嘅，原来一个品种咧，个名叫做咩啊？个名叫做伊兰， 嗯 嗯， 士多啤梨品种啊， 叫做伊兰、 啊，伊兰 系士多啤梨个名嚟嘅。 士多啤梨个品种个名嚟嘅、嗯，士多啤梨好多唔同名噶嘛。咁佢呢个品种就叫伊兰，本身咧都系大大地噶啦，即系一团嘢咁样嘅。即系因为真系唔系一个三角形嘅士多啤梨样嚟，佢哋一嚿嘢咁样。如果你叫我形容嘅话，其实有少少异形咁样嘅。 你系咪有啲似两个士多啤梨黐埋嗰只啊？ 佢呢个个样啊，唔系啊，佢直头咧。是似一个士多啤梨由上面跌落去，啪一声烂咗，就是烂咗个皮嘢咁样嘅样嚟嘅，系啊，塌开晒咁样嘅。 哦，即系佢叫做易烂系嘛，唔系伊兰啊，易烂 系， 但系佢冇烂到啊，都咁都冇烂。但系通常咧，靓嗰啲咧，咁未必好食。但你见佢丑样嗰啲咧，可能好甜都唔定。 系、啊，我就话讲嗰啲咧，即系恕我孤陋寡闻，我唔知嗰只叫咩名啊。咪好似兩個士多啤梨黐埋咗一隻，係一個士多啤梨嗰啲咁樣咧。 甜王嘛，你講嗰個係 叫咩話？ 甜王有一隻品種叫甜王。 甜王啊， 係啦， 甜酸個甜。 係啊， 係啊， 聽佢嘅名字就知道甜啦。 甜王、 哦、，King of Sweetness 。甜王啊， 多謝你嘅翻譯。 唔知佢英文係咪真係咁咧？ 唔係，我想話，我就係嗰只咧大隻啲啦，同埋真係幾甜喎。 系啊， 哦、 我 真系甜 嗰只咧，我发觉佢大嘅时候咧，都真系要识拣啊， 嗯， 要识拣。譬如呢一只伊兰都系一样噶，咁佢自己本身咧系偏向大型嘅士多啤梨嚟嘅， 嗯， 咁但系咧佢今次呢一个咧系更加大嘅，即系比平时嗰啲更加大， 嗯， 咁佢咧。重佢有几重呢？佢今次呢一个呢好似有289克嘅士多啤梨重量。咁其实以士多啤梨嚟讲呢係大㗎啦。佢似係将四个大嘅平时见到大嘅士多啤梨就四合一。 四个 係啊。咁所以佢话佢长呢係长18厘米。长喎、 哦。咁即係成个橙咁㗎喎。 咁不如成个橙 添啦。18。 唔同味嘅。几多 yen 话 乜嘢 你话几多 yen 话 边个啊？ 你头啱啱唔系话你话哦几多 yen 咁咩？ 唔系佢呢个咧18 cm 长， 十八 cm 啊，唔好挂住计佢 啫。我谂住咁大嚿几多钱？ 可能好平咧。 佢呢个喺边度嘅？佢唔系喺日本噶。佢呢今次呢一个咧系正式获呢个健力士认定为全球最重嘅士多啤梨啊！咁系以色列嘅一名农夫咧种咗出嚟嘅。咁我觉得咧都相当厉害啊！嗱，长18 cm。厚咧就4厘米，咁佢好似因为佢我头先话好似四个士多啤梨加埋一个咁样嘛，咁你就可以幻想当佢一个圆周咁样，佢圆周嘅周长咧就34厘米嘅。 哇！我见到啦， 系嘛？ 系啊， 好大， 佢成个蛋糕。 系啦，冇错。 咁不如食个蛋，不如食个蛋糕。哇！ 你哋咁中意食士多啤梨蛋糕嘛？而家成个都系啊。其实真系，你喺上面芝士 cream 咧。就是一个士多啤梨蛋糕咯， 其实是的。咁我突然之间都发觉咧，而家都市面上有好多士多啤梨啦。咁啊，见到佢呢个咁大个成个蛋糕嘅士多啤梨咧，勾起咗我食士多啤梨嗰条筋啊。咁其实之前咧都有同小朋友有去过咧，就系本地啊，香港嗰啲摘士多啤梨。我食过嗰啲香港本地摘士多啤梨嗰啲嘅原装咧。其实佢哋啲士多啤梨都系一样，都几甜，即系唔会话输过日本啊、韩国，唔会噶，其实都一样好甜噶。咁如果你话我要真系要拣啲靓嘅士多啤梨喺街嗰啲，你话有啲成100蚊到先得一盒嘅话咧，咁系咪盒盒都甜咧？咁我又觉得又唔 guarantee 嘅。咁有啲几个嘅窍门咧，大家肉眼都可以睇到佢甜唔甜嘅。 点啊？ 第一个你可以睇佢光泽先，因为士多啤梨咧，佢唔一定咧就系话。你买嘅时候感觉上佢靓，佢就一定靓，系睇佢有冇光泽。光泽咧就唔系代表个深红色啊，亦都唔系代表个好鲜色，唔系唔同嘅。你有光泽，你发觉佢表面咧好似有一层反反地光啊，嗰啲叫光泽咧，咁你自己识分啦。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啦。咁另外咧就睇佢嗰个啄啄个位。咁如果你话喂有啲士多啤梨咧，佢啄啄个位都唔系尖嘅，佢 即系底部啊嘛， 系啦个底部嗰个位。咁平如果呢个顶部扁平嘅士多啤梨咧。其实照道理嚟讲咧，系会比较上甜少少嘅。所以头先阿钟哥咪话，嗰啲嗰只甜王嗰只咧， 两个黐埋嗰啲， 系两个黐埋嗰只。咁佢咪个底嗰度咪有好多瓶，因为佢成只怪物咁样嘅样噶嘛。咁就系因为佢嗰啲甜度咧，佢㧬埋咗嗰个位。本身食士多啤咧系由个顶开始食噶嘛。即系由个顶嗰个顶嗰位系最酸嘅。一路细食到啄啄位嘅时候，嗰个位咧。就叫做最甜啦。 咁我净系食个底咪得咯。 咁个顶点啊？踢咗佢唔通？请人食啊嘛？ 琴日嗰招榨汁， 榨汁系 榨汁系喎， 榨汁 榨汁再倒糖水， 系啊， 加蜜糖系啊， 系啦，出边嗰啲方法，同埋咧，我哋可以睇士多啤梨个表面，除咗话有冇光泽之外咧，咁咪有啲一粒粒嘅，好似黑头咁样嘅，系啦，嗰啲一粒粒咧，其实系好似嗰啲种子咁样噶。如果啲士多啤梨越成熟嘅时候咧。你就發覺嗰啲一粒粒個位咧，就好似越膨脹，越有實嘅感覺嘅。咁嗰啲直頭種子咧，感覺好似要被逼出嚟，即係好似粒黑頭就嚟跌出嚟咁樣嗰啲。嗰啲嘅士多啤梨咧，就叫做最好食啦。 好啊，咁啊，等我揀粒靚嘅士多啤梨啦。 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向馬克龍表示，各方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尋求烏克蘭問題嘅全面解決。另外，习近平指出，法国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为增进欧盟团结、加强欧洲战略自主，做了不少事情。中方愿意同法方一道，推动中欧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新华社引述马克伦话：，当前国际形势充满紧张动荡。法方更加希望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批准生效取得进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预计会在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更新疾控中心对疫情的指引。亚伦斯基说，中心正为疫情大流行的下一阶段做准备，当美国的确诊病例逐步减少就是合适的时机，而医院住院率将会是关键的指标，到时亦都将会就戴口罩和检测等措施发出新的指引。亚伦斯基说，明白民众希望摆脱口罩的束缚，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有必要戴口罩。白宫抗疫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英格尔斯比说，白宫已经向相关的公司了解，如何加强国家检测能力，

二台话你知， 又挂住打机？ 唔系打机啊，我要 download 一个 app 啊。 咩 app 啊？ 香港贸易发展局流动应用程式。 咦，我 download 咗、啊。 点解你哋会需要呢一个 app 呢？ 有咗佢，可以第一时间睇到好多热门资讯，例如有关一带一路、初创企业、美国贸易等焦点资讯，等我可以紧贴市场脉搏。咁你哋呢？ 我就想透过呢个 app 随时随地使用香港贸发局嘅优质服务，以及追踪市场动态。 等我介绍多样嘢俾你哋啊！你哋仲可以喺呢一个 app 揾到好多由贸发局经济师撰写嘅经贸研究文章、商贸法规、成功个案等等实用市场资讯，可以帮我哋洞悉市场动向，对做生意好有帮助噶。 仲可以按照个人喜好订阅不同类型嘅资讯，等你时刻走在市场最前线。 总之，无论是要搜寻市场资讯、通过商贸平台做买卖，还是系参与国际会议同埋展览，呢、這个香港贸发局流动应用程式一定可以帮到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 O。 二台话你知。 早晨时间8:13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中央 Kitty， 大家好。 啊，寻日个市咧升翻啲咯，寻日升363点，今日恒指收报24,718点啦。咁啊，都系好似我哋之前咁样讲啦，25,000就系一个好大阻力嘅关口系啦。咁啊，都系即系徘徊喺即系呢个区间左右嘅。咁啊，今日个市啊 ，Dicky 你又会点睇咧？ 好，嗱，先讲下外围先。咁啊，三大指数美国咧就个别发展啦，又 系。 昨晚港股都算是威是势，其实呢是叫做有一个疑虑呢就消退了、听清楚不是消除 是消退啫，有些差异的都，那为什么呢？大家都很害怕的几样东西啦、一就是美国呢就是疯狂地加息啦，二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啦，不是讲笑的，我们这些即所谓财经评论员分析员啦，本来就看证券的嘛，但现在就不是啦，地缘政治那些都要讲啦，14万军队、精锐部队压境，即系呢啲咁样咧，都系要好似懒系啊，即系应该咁讲，扮都要扮到好似咧嗰啲时事评论员咁样啊，军事评论员咁啊，要咧了解晒咧唔同国家嘅关系啊，又乌克兰点解咧，俄罗斯又咁唔高兴佢啊，原因系点？咁但系咧，其实我都记得过去喺晨光嘅时段都同大家分享过。邊會真係擦槍走火，真係計移動武啊、大家都知道唔會嘅。其實而家現代嘅軍事真係要打仗，就放唔放唔敢就已經係夷為平地㗎啦，就唔會話哇十幾萬、軍隊喺、個邊境嗰度，其實都係好似90年代嗰啲古惑仔电影，即系好咧，浩南哥啊嗰啲咁样， 够胆你过嚟啦！我追你，你唔好走啊！ 你就过嚟啦，系咪先？望乜嘢啊，小朋友，即系嗰种咧。其实咧，我就不嬲都系用呢个咁嘅比喻，轻松啲，希望大家就明白。咁所以咧，其实实际上个底牌系咩咧？就系话。對於呢一個當美國同埋呢一個即係俄羅斯，哇，感覺上即係都好似借呢個烏克蘭咧，就其實咧就係、是、又係咧就係、是、好似另外一邊嘅一個 博弈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歐洲有啲國家人聲都唔聲下，從來唔出聲，就好似德國咁樣。點解呀？因為德國都靜雞雞咁呢，食住個雞批咁呢，就係入口緊呢俄羅斯啲天然氣㗎。即係俄羅斯是啊，啲能源啊，全部都出口曬歐洲㗎，哇！即係通過某一啲嘅管道啦，咁啊大量嘅天然氣送過去啦。仲有其實俄羅斯都係即係三大嘅呢一個原油嘅出口國啦，出口去邊？咪就係出口去中國同埋歐洲咯。所以其實咧，呢個世界所謂地緣政治嘅關係咧，最後其實都係錢嚟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擦槍走火真係計移動冇，我不嬲都覺得冇乜可能嘅。咁所以而家你話有少少。舒緩咗呢個疑慮，咁啊股票市場好翻啲咯。咁但係咧又咁，你知即係有時咧又真係會有啲反覆過。而家唔好大家當係完全冇事，因為始終咧呢件事咧就係有可能會拜登又咦？佢啲兵又出返嚟喎，嗰啲軍隊又唔知邊度啲人就彈返出嚟喎、又話衛星圖片又點，即係仲係會啲反覆嘅，所以呢係消退就唔係消除啦嗰、那個疑慮。咁喺呢方面，咁但係仲有仲困擾住我哋嘅就繼續都係嗰個聯儲局啦、加息嘅步伐啦、美國通脹數據啦。咁但起碼有一點令到我哋都覺得有啲擔，即係有啲唔係太擔心嘅，就係、睇到內地嘅通脹唔勁啊 ，CPI、PPI 啱啱出咗、全部一句講曬就係通脹唔厲害。咁通脹唔勁呢，阿爺即係簡單啲講，即係貨幣政策咧，人民銀行咧仲可以鬆多兩張啊，咁啊舒服曬啦，即係大家唔使驚啦。咁起碼咧就係區內嘅港股同 A 股咧就會比外圍啲股市好好多，因為啲地緣政治又唔關我哋事嘅，係咪先？但俄羅斯是我哋嘅好朋友嚟㗎嘛，對於中國嚟講係咪啊？咁所以呢簡單呢個就係咁啦。 但係呢即係雖然呢地緣政治就緊張啊，我哋都要搵返啲希望先得㗎。咁比亞迪呢三連升喎、如果係咁樣嘅話，車股呢一個板塊有冇機會係我哋嘅希望呢？ 咁啊嗱，首先咧，中哥都要自我先申報啦嚇，我驚一陣大家唔記得咗問我，又唔記得咗講。 有冇持有啊？ 有嘅呢只股份。咁如果你話講比亞迪個股價係啊，的而且個三連升，甚至乎都突破啲幾重要嘅一啲嘅阻力。咁其實會唔會踏入三月份成個汽車市場，特別係對於比亞迪會好翻啲咧？咁呢個係我嘅睇法嚟嘅。因為如果你話講最近以佢自己公布出嚟嘅一啲所謂銷售嘅數字咧，你會見得到咧，一月份咧佢哋賣嘅車咧，特別係新能源車咧，嗰個增長嘅幅度都相當之驚人。咁內地佢哋就簡單一句啦，都係一哥啦，喺即係呢個電動車嘅即係範疇裏面。咁所以暫時咧，我都會覺得啲車股雖然唔係話全部都升得翻曬上嚟，有啲咧可能即係之前業績相對地差啲，都個表現都曳少少。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成個行業咁都有啲考得叻啲㗎嘛，有啲成績會好少少㗎嘛。咁我諗呢車股喺我嘅眼中二月嘅即係下旬呢應該都會繼續係可以進一步反彈嘅，甚至乎比亞迪會跑贏囉，我認為。 咁睇住先，而家就247蚊。咁聽日呢就係呢個恆指季檢喎 ,Dicky, 有咩睇法呢？ 其實呢就真係吊軌啦，因為呢曾經呢恒生指數公司呢都講過話啊，我哋呢要有個目標，就係去到今年年中，即係今年啊講緊啦，即係佢舊年講就明年啦，而家即係今年啦，就係我哋要有個目標個成分股起碼去到80隻，長遠100隻，咁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佢之前亦都出嚟講啦，我哋呢啲目標呢都唔係話硬性地一定要去某一個時限要達得到，即係話其實目標係喺度，但係佢唔係一定要去到年中就要80隻恆指成分股，跟住咧就長遠係100隻，呢個長遠嘅事。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照睇咧，喺各類嘅板塊，因為佢係七個分類啊嘛，而家簡單呢個恒生指數公司，即係除咗以往嘅金融啊、地產啊、工商分類啊、公用，咁其實而家就唔同咗噶啦。譬如話而家舉個例啦，咁啊好似啲即係公用嗰啲又會同埋啲電信嗰啲啊整埋一個分類啦，咁啊零售消費品咧又會係一個分類，科技又係，咁而家就多咗啲新嘅分類。咁唔同嘅分類咧，佢佔嘅比例咧都會有所不同嘅。簡單啲講，咁所以咧，因為聽日咧，其實我都繼續會同大家傾偈噶嘛。咁其實咧，恆生指數季檢咧就係聽日咧收市之後先公布，咁所以大家咧其實仍然有時間。我咧就決定咧聽日再同大家討論呢個話題。 好啊，好啊，咁我哋等聽朝啊。咁、我哋今日自己又再慢慢研究一下嚇，互相好啦。咁啊，頭先阿 Dicky 啊講咗自己即係申報咗持有嘅股份啦，已經。咁所以我哋聽朝早再傾啦。今朝早多謝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 行董事王德基先生的杰嘅，唔该晒你，好，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啊，呢、這个优惠咧，揾埋 O 一齐出嚟讲下先。咁啊，其实咧，疫情都对好多嘅、即系市民咧，造成咗好多嘅影响啦。咁有啲人就甚至影响到开工啊。咁所以今日咧，讲翻呢个叫做帮助翻疫情受影响人士嘅一个优惠咧，咁就系咧嚟自惜食堂嘅。咁啊，其实惜食堂一路如果大家有认识嘅话咧，都知道佢哋有惠及好多即系可能经济上有啲困难嘅。市民啊，都会请佢哋食啲嘢咁嘅，咁今次咧佢哋就推出咗一个咧叫做自在食嘅自助提取机服务，咁系做咩嘅咧？咁啊，惜食堂咧就喺全港咧设有25部速动自助提取机，咁咧就为有需要嘅人士咧提供一啲免费嘅速冻饭餐啊！咁每一日咧都会有送菜啦、盒仔饭啦，同埋有汤嘅。咁就喺嗰啲类似嗰啲即系 vending machine 嗰啲咧，喺度揿咁样就揿出嚟一盒咁样。咁佢话合资格嘅市民咧就可以循网上面申请啦，又或者系咧致电佢哋嘅热线同职员联络。咁啊，如果你系合资格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一啲嘅机嗰度咧，就去攞一啲嘅饭送嘅。咁因为咧，佢哋就即系声明喺疫情之下咧，唔少市民都面对失业啊，又或者开工不足啊呢啲嘅情况啦，系啊，同埋就算你去检疫咧，你都要等一啲时间先至有结果啊嘛。咁所以咧，呢个自在食自助提取机服务咧，就为疫情之中受影响嘅人士咧提供一点嘅温暖，咁啊有一啲嘅饭餐送俾佢哋啦。咁而且咧呢个服务咧系长达一年嘅，系啦，咁啊希望即系可以喺呢段时间咧都帮大家解一解燃眉之急嘅。咁佢哋咧都几全面嘅，因为佢呢一啲叫做自助提取机咧，佢都摆咗喺25部噶， 廿五个地点啊， 系25部咯，多个地区咯，譬如有深水埗啊、油尖旺啊、观塘、黄大仙、元朗、屯门等等咁样，系啦，咁最主要就系你要去申请，咁啊同佢哋嗰边嘅人士联络咗，咁你就可以知道点样可以得到呢一个嘅服务噶啦。咁同埋咧，另外头先就讲呢个叫做自在食啊嘛，佢哋又设有一个叫做趁热食嘅热食饭盒服务，因为头先嗰个咧就好似譬如你经过嗰部机，咁你揿咗出嚟啦，咁佢系一个速冻嘅食物嚟噶嘛，咁你咪可能我带翻去屋企叮咁样，系啦，咁另外咧佢就有一个趁热食嘅，咁而热食饭盒咧就系由社区厨房每一日去到制作嘅，咁就为居住环境欠佳嘅人士啦，同埋家庭咧提供为期最长一年嘅免费热食饭盒支援服务。咁注意翻咧，就系呢个受助人咧，需要星期一至五咧喺指定时间内咧去到佢哋嗰个指定地点嗰度攞呢啲热饭嘅。咁我见到都，我其实都几窝心啊！即系嗰时我都有同钟哥倾开偈啦，就话我哋都算系幸运嘅一群啦，即系喺呢个疫情底下都即系仲可以 开 紧工啦，叫做生活虽然都有啲影响，但系都唔系话好大，即系觉得哇争好远啊，或者点样？ 你又冇咁讲啊，我唔出声啫， 系嘛？ 其实都几大影响， 喺心里流嗰啲眼泪。咁至少我哋互相都见到面啦，每一朝早系嘛，都系感恩嘅。咁所以都系喺呢个时候，都如果有能力嘅，系咪都可以揾下啲办法去帮助翻啲更加有需要嘅朋友咧？ 即系听完 Kitty 咁样讲咧，即系大家唔好滥用啦。咁 呢个系嘅， 如果有正常工作嘅，咁你就自己去翻帮衬下啲两餸饭铺头啦。点解咁样讲咧？Kitty 讲完呢个呢，我即刻睇到呢，喂，酒店呢都推呢个两送饭优惠。 咦，听我嗰日讲完啦。 对喎、 我咪话酒店 都应该做。你系咪要收返 consultant fee 啊？ 喂，定喎、有一间唔讲佢喺边度啦，费事帮佢卖广告，$80呢 咁有兩個餸喎、哦，咁但係佢嗰啲兩個餸又有啲唔同嘅，咁啊， 當然 講到自己係酒店級嘅咕嚕肉啦，咁、我平時食兩餸飯 咕嚕肉， 平時係鳳梨咕嚕肉，佢呢個係酒店咕嚕肉。 喂，我都想咁樣講啊，跟住咧仲有咩咖喱雞啦， 又係咖喱雞， 但係佢係酒店咖喱雞嘛， 係啊，辣啲啊， 仲有牛仔骨啦， 酒店牛仔骨 系酒店牛仔骨啦，系啊，但有一样嘢系劲嘅，即系两餸饭真系媲美唔到嘅，就系、是、芒果拿破仑啊咁样。 哦，即系佢可以拣埋甜品啊。 系啦，即系一个餸，即系 let's say， 譬如你真系一个咕噜肉饭，跟住加个芒果拿破仑，跟住或者再加其他唔同嘅款式啦，咁佢就標榜百零蚊，咁就有兩餸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又真係唔同嘅。你如果喺喺街嗰啲買嗰啲兩餸飯，可能38蚊。四十 蚊 咁樣， 但唔同 佢有啦， 唔同嘅目標觀眾啊嘛。係譬如話而家喺我哋坊間嘅雙餸飯咧，都係比較即係用一個唔係幾啱嘅形容詞，都係基層市民享用啊嘛。但如果佢加80蚊咧，就可能係一般叫做中階層嘅人，平時食開100零蚊嘅一個午餐，但係而家80蚊可以食到，咁佢哋又可以慳到錢咯。 哦，咁都啱喎，系啊，如果用大学嘅说法咧，就系颓饭同埋冇咁颓嘅饭咯，咁睇下你去点去演绎啦。喂，不过佢入边都好劲噶，有啲餸系譬如叫做香煎龙利柳啊，跟住有红酒烩牛尾啊，咁样都会有得俾你食下。咁啊，甜品嗰度有两样，就系芒果拿破仑同埋咧蛋白杏仁茶咁样。 但系以我有限嘅关于呢一方面嘅知识嚟讲啊，吓，佢哋正话欧讲呢几样咩菠萝咕噜肉啊，咩香煎龙利柳啊，呢啲菜单咧系平时都有噶吓， 系 佢冇加过啲新嘅，只不过系 佢冇减酒已经算好噶啦，中哥 攞翻出嚟啫。 不过咁讲， 生意难做啊，大佬，俾条生路行啊！我已经听你讲。酒店都做兩餸飯， 係 啦，你仲要趕住我，唔係嘛？ 唔係佢提出咗個意見之後咧，佢想再改良下係 破法咧。 係啊，咁你有啲咩相關嘅問題咧，我直接揾我嘅，我再俾啲意見你哋啦。 即係咪要有菜螃蟹啊，最少咁樣嗰啲啊？唔係，我話如果係咧，雙餸飯我都幾中意叫咕嚕肉啊。 哦，係， 因為程序多啊，麻煩啊，你喺屋企整又炸又剩咁樣咧。咁啊，希望大家食好少少啦，係啊，咁啊。唔该晒，好，拜拜。时间嚟8:28。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7日系一年嘅第48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7日。1959年2月17日，美国海军部发射世界上第一颗气象卫星先锋二号。原设计是观察云层分布，因为人造卫星自转轴不稳定，因此得到的数据无法被利用。设计轨道寿命为300年，目前仍然在轨道。而世界上第一颗成功的气象卫星在1960年4月1日发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TIRUS 一号卫星，一共运行了78日。为以后的气象卫星奠下基础。气象卫星还可以收集城市灯光、冰雪覆盖率、大气和水污染等等的讯息。2月17号出生的朋友生性敏感、猜忌多疑，喜欢保护自己，容易变得沉默寡言，将自己和外界隔绝，忽略必要的人际接触。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太空孤独运行的卫星，是不是反映到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努力用科技观察大自然，但是我们有没有努力融入大自然？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惩教署表示，

查緊嗰個字點讀啊？ 我覺得佢都 唔係今日一翻嚟嘅時候啊，七點零鐘嘅時候啊，我同阿蕭伯已經講啦，跟住你已經嗰邊哇冷冰冰嘅， 我準備緊啲熱辣辣嘅嘢啊！ 但係有一份堅持，無論阿 Kitty 中唔中意都要 講，佢都要講 嘅， 好，我覺得今日呢個 係啊， 好啊， 講下最近呢一個熱播嘅一套 咖啡先， 熱翻個身啊！ 你慢慢傾， 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 係聽睇過未？ 未 有冇听过？ 有 听过啲乜嘢？关于鬼灭之刃， 你斗智， 又系你斗智， 点解唔睇咧？我反而想问，咁 hit 嘅一套你都唔睇，即系例如譬如鱿鱼咁样，我就好少睇韩剧啦。佢咁 hit 我 都 会 睇， 即 系有冇睇《爱的迫降》啊？咁嗱，《爱的迫降》啊，天啦，你都冇睇啊？ 咁我又立过几眼，咩最尾嗰幕唔知咩降落伞嗰啲，我仲是咁鬼老土。不过屋企嗰啲人喊紧， 系咯。 不過這個題外話，阿 Kitty 講過咩《愛的迫降》咧，都長期喺嗰個嘅 平台 裏邊咧，都高居即係熱播率㗎，好奇怪，做咗咁耐都仲係。 喂，同埋因為啱啱又宣布佢哋結婚啊嘛，即係真係結 婚 啊嘛，咁所以又再啲人又再睇翻咯， 嗱，咁但係喺個熱播榜裏邊咧，你都不得不承認喺香港嘅熱播榜裏邊咧，《鬼滅之刃》咧。都是紅居了頭十位好多好多個禮拜啦，所以今天想講下呢一套嘅動畫作品啊，《鬼滅之刃》啊，咁佢當然咧就係同好多嘅卡通片一樣啊，佢都係由漫畫變出嚟嘅。咁佢首先咧就喺2016年嘅二月嘅時候咧，就喺一本日本嘅一啲好出名嘅漫畫嘅雜誌裏邊咧刊登嘅。咁當然哇受歡迎啦，咁受歡迎之後咧變咗動畫之後。仲受歡迎， 哇！好嘢。其實睇翻佢漫畫啲畫工咧，都 未必咁易入口嘅， 係咯， 未必咁易入口嘅。所以好多人都話咯，今次嘅動畫嘅製作公司咧，的而且確唔單止係真係叫做獨具慧眼啦，揀咗呢個故仔去將佢拍啦。咁另外咧，仲直頭係叫做將佢推到去一個神級嘅境界。就是呢间动画嘅制作公司 啦。虽然我冇睇嘅，不过咧我都见到好多市面上有啲周边嘅产品出现咗啊。唔系噶，有时我见到咧都有谂过，哦，好唔好买俾你哋两个咧咁样。咁但我又真系唔知道咧，佢哋嗰啲咩角色边个打边个，会唔会你中意某啲又对其他人冇乜兴趣咁样？ 嗱，呢个作者叫做吴卡芙世情啊。 哦， 咁但系咧好神秘，好似冇乜人见过佢嘅真样嘅。咁佢一个比较神秘嘅存在啦，而且喺个漫画连载啊，漫画嗰方面咧已经喺完咗噶啦，即系佢连载咗几年咁就完晒噶啦，已经 有埋结局噶啦，已经 有埋结局噶啦。如果想你心急想知个古仔嘅结局咧，你可以即系揾你嘅方法睇漫画啦。 系啦， 咁但系呢个作者咧系话我冇谂住再画噶咯，即系消失咗啦，冇人再知佢究竟想点啦，咁當然啦，因為之前一次嘅即係2019年嘅時候，4月至9月咧就播咗第一次嘅電視動畫版之後咧，咁令到呢個漫畫個銷售咧突然之間高咗十幾倍。 哇！ 咁佢當然個利潤咧，你計到數係幾多數以億？ 先發一筆先， 數以億計，特別係個作者啦。 係啊。 咁所以基本上佢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作者，你仲需唔需要再畫咧？是真的不知道。即是现在他无端端这本漫画 OK 啦，有人看啦，但是他现在变成一个富豪啊。咁还需不需要再画呢？就已经 可能跟其他的作者呢不一样啊。即是有些漫画大家都知道等了个好多年都一直完不到，譬如 One Piece 咁样海贼王。 完不到啊，他真的完了。 完不到。咁到现在呢他要画完他呢，啲人又話唔想完，好啦，唔完咧，有一批人出嚟就係話：哇，你嗰個寶藏，你咁耐都未揾到，你到底想畫到去邊啊？咁佢就個個禮拜咧喺度度啦、度橋啊、開會啊、畫啊，到底點做好咧？咁樣咁其實又係第二個境界啊！嗰、那個 係啊，嗱咁當然咧喺個2019年嗰個電視動畫片嗰度咧，就令到好多人好著弱啦，同埋好欣賞啦。咁真係我覺得係推到呢一個《鬼滅之刃》上到神級境界咧，真係去到2020年尾時候嘅電影。影版啦，即系呢一个无限列车篇呢、這个电影版咧，就系变成一个，因为佢有一个实质嘅票房数字啊嘛。而呢个数字咧，亦喺疫情底下咧，系一个亮丽嘅成绩表嚟嘅。咁佢已经系破晒日本所有动画嘅纪录，即系甚至乎真人电影都冇佢咁劲添。 全日本 number one， 全日本 number one 啊嘛，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即系当然有啲人就心酸啦，亦都有啲人系鼓励啦。咁、但系无论系边一方面，你无可否认佢喺成个电影嘅动画里边咧，系画得非常之好，同埋好热血嘅。咁里边就讲其中一个古仔就系讲无限列车呢个古仔里边咧。咁啱啱而家喺日本咧已经做完咗啦。咁嚟紧嘅电视动画第二季，咁喺串流平台咧亦都即系紧贴嘅，所以好难得系。紧贴紧日本某一啲动画而即刻可以睇到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佢亦都完咗啦。咁佢嘅收视咧系比好多嘅电视真人版嘅电视剧咧仲要好嘅。而家日本嚟讲咧，譬如话电视剧呢个系呢个界别咧，佢最好嘅收视大约系佢嗰啲大河剧啊咁样，但系都系十几点嘅啫，即系十五六点已经系好好收视。如果系啲差啲嘅，可能系五点啦，甚至乎再低啲啊。咁但系《鬼灭之刃》嘅呢个游国篇咧，即系佢第二季咧，有成8.6% 差唔多。咁所以咧，佢成日又系高居咗喺嗰个收视龙虎榜嗰度，系一个好难得嘅存在嚟嘅。都 系啊，呢个好嘢啊，有阵时见到譬如红白咁样。紅白當然是一個特別的例子啦，大家開電視，所以佢都可以去到勁的時候都可以去到幾十點啊。咁但係講緊幾十點的時候都是一瞬間嘅啫嘛。即係可能某個 artist 出場嘅就有咁勁啦。咁或者以前有睇過幾套譬如木村啊或者松島佐佐子嘅劇咧，就可以長期都可以去到嗰啲二三十點啊。但係嗰啲咧即係傳奇之中嘅傳奇嚟嘅。 係啊，好少啊。 所以鬼滅之刃以動畫嚟講咧，佢做到呢個成績咧，佢就係動畫界別嘅傳奇啦。 嗱，正話 Kitty 就講到話唔知買啲咩公仔啊，淨係識得阿尼豆子啊。小白讲一讲，究竟有边几个角色啊 ？Kitty 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炭治郎嘅主角都已经好出名噶咯、哦，佢、就系因为炭治郎呢个角色咧，甚至乎连埋绿色、黑色格仔呢个款式啊， 嗰啲衣服啊，因为佢着嗰件衫系呢啲款嚟嘅， 靓仔 都多咗人咧，去到用呢一个配搭。 哦，系咩？ 系啊，真噶， 即系因为佢件衫 真噶，系啊，即系带咗一个热潮噶，系。 我反而系觉得，点解佢哋角色嗰啲名咧咁鬼难读嗰啲字？ 哦，系嘅。 成个龟字咁，但系读个造字啊。 佢我记得佢系同福冈一间神社系有关系嘅。咁都系因为好似个主角都系同嗰间神社系特别喜爱啊，定系点样？咁所以就用翻嗰个神社背后个故事，亦都用翻嗰、那个炉灶，即系中文解作啦。炉灶嗰个字咧个日文嘅字，咁望起上嚟有啲似龟咁样写法嘅。咁就用嗰个字咧去到做个主角个名，咁都好犀利啊！即系好多人咧系鬼灭之刃嘅 fans 嘅时候咧，就会揾翻到底每一个名。嗰、那個嘅出處 喺邊度？ 係點嚟？即係好似啲人中意龍珠嘅，咁龍珠原來薩亞人係代表蔬菜噶嘛？原來嗰啲咩菲利咧，同埋嗰啲咩特戰隊咧，其實就係雪櫃啊嘛，雪櫃雪住啲蔬菜啊，雪櫃又雪住嗰啲基利特戰隊入邊嗰啲名啊，係呢啲原因嚟噶嘛？咁啲人又揾翻《鬼滅之刃》到底佢啲名。点嚟嘅咧？ 几得意喎！原来我睇佢话咧，即系直头可能读到少少历史添啊！佢话因为日本咧古时嗰啲庶民咧冇姓氏噶，咁、后来咧为咗要统计嗰啲人口咧，咁就由嗰啲地方官以佢嗰个职业啊，或者佢住喺边啊，就俾个姓佢啦咁样。咁所以咧，阿炭治郎咧就而家叫做灶门啊嘛。咁佢话可能佢嘅祖先咧系厨房做厨房嘅都唔定啊，咁样因为有个灶字喺度。 是啊， 我话系啊，做咩？你哋做咩定咗啫？ 咀嚼紧你嘅说话，因为突然间谂翻咧，其实唔单止净系日本啊，例如舒密加咁样，即系赛车手，佢个英文名即系佢本身个名字都系个 Shoemaker 噶嘛。其实我又问翻我德国啲亲戚咧，佢哋都话其实佢祖先都可能系一个鞋匠嚟嘅，即系又唔出奇嘅，即系变咗好多地方咧都系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去到建立自己嘅姓氏嘅，系咪咁啊？都几得意啊呢啲。 咁啊好简单讲个古仔啊。咁其实咧就系讲主角系炭治郎啦。咁有一次咧就屋企咧就俾佢屋企有好多兄弟姊妹同有妈妈嘅。咁有一次咧就俾鬼呢一样东西咧。就殺害咗，咁其他就全部已經係過咗身啦。咁但係剩翻個妹就係尼豆子，就阿 Kitty 成日講嗰個啦。但係尼豆子咧，佢又冇死到，但係變咗鬼。咁變咗鬼會點咧？佢要食人肉或者吸人血咁樣嘅。咁但係佢又唔想佢變咗做鬼啊嘛。即係炭治郎本身冇事啊嘛，就係個主角。於是乎咧，你成日見到佢個口咧就咬住碌竹，點解咧？就係唔想佢去食人或者吸血，所以成日咧就要箍住佢。咁但係尼豆子呢個角色就好奇怪，因為你再睇落去嘅時候咧，佢唔單止係即係變唔到鬼嘅人，而即係但係佢有介唔中就會擁有咗比鬼更強大嘅力量。咁但係呢個咧就喺後期裏邊咧先至你慢慢追嘅時候，你就會睇得到嘅。係咁成個古仔就係講話炭治郎點樣孭住個妹。 咁跟住咧就要周圍揾一啲方法，點樣令到佢可以變翻做人？ 係啊，其實炭治郎都好力嘅，真係。 係啊， 都孭住個人咧，叫做。 係啊，咁另外裏邊咧，咁跟住裏邊有一個世界咧，就係叫做鬼。咁嗰扎鬼當然就唔係人啦。咁但係呢扎鬼背後點解話鬼滅之刃咁好睇咧？就係因為佢每一次描寫嗰幾個主角叫做正派之外咧，描寫呢啲所謂嘅反派咧。其實全部佢哋都係有一個原因，點解佢哋要變成鬼嘅？即係唔係話哦，因為我生出嚟就係一個壞人，佢唔係咁樣，因為佢嚟到呢個世界，個世界係即係你嚟到一張白紙嚟噶嘛？點解會呢一張白紙嚟到個世界之後，無端端大家會覺得佢係變咗黑色呢？一定有個原因噶嘛、 嗯？ 而每一次個原因咧，都係充滿咗一個你即係好悲哀啊！ 嗯， 系为即系简单讲就叫为势所逼，令到佢行咗呢条路。 哦、 但系佢嘅选择唔一定系错、啊，但系大家就会拣咗一个另类嘅眼光望佢哋咯。 系，其实啲鬼本身都系即系都系人嚟噶嘛，原本系。 全部系原本都系人嚟噶嘛。 佢哋原本都有个故事喺世界上工作啊，或者社会上边继续努力啊，但可能佢哋都遇到某啲情况，都绝望啦。咁、 嗯、 所以佢哋先至会有呢一个嘅谂法。 同埋佢另外都有啲另外一啲配角嘅，咁有一啲咧就即系而家你睇到有一个成日戴住个猪头嗰个啦，咁、嗰个咧其实个样系一个美少年，但系就个身咧就好健硕啊，即系佢用一啲好吸引人嘅画工咧，或者一啲设定咧，令到你去睇嘅。咁啲人就话啦，喂，咁究竟有几咁好睇？点解个个都沉迷睇咧？因为我睇过一啲分析咧，就话点解《鬼灭之刃》个个都觉得哦好睇、啊，因为你一定喺里边揾到一个角色。是跟你一样。 是。即是揾到一隻鬼是吗 鬼又好或者主角又好、 嗯、 一定有一个因为他每一个性格是很独特很独特是很不同的。嗯、你一定会揾到一个啊这个好像我、哦、或者这个、啊、好像隔离屋阿强、哦 嗯、 这个好像小珍、哦、一定有一个好像。嗯、所以呢你每一个人看的时候都有一份投入感。 那你们揾到自己没有 个个都以为自己是炭治郎、哦、一个暖男为了要救回个妹呢即是历尽艰辛一个暖男咁样啦。咁、 嗯、 另外有一个呢就好鍾意瞓觉㗎嘛。咁好鍾意瞓觉嗰个就好奇怪嘅佢平时醒嘅时候呢武功系好低微嘅。但系当佢瞓咗觉嘅时候呢佢就变得武功强劲嘅。咁、 嗯、 所以好多人都觉得哇佢其实我都系啊我平时我梗系咁样啦但系我一瞓咗觉嘅时候好劲嘅你唔知咋嘛咁样。即系每一个人一定有一种嘅特质你喺个角色里面搵得到嘅。 嗯 同埋佢入面呢整个铺排或者画面上面呢佢变咗电视版或者电影版呢有一种好靓嘅感觉。 嗯 即系佢啲线条好靓啦啲光影啦同埋佢嗰啲电脑特技呢我觉得系即系睇得出佢每一集呢佢用嗰个成本其实好多可能消坏咗好多部电脑都唔出奇嘅做嗰啲。 都唔奇㗎。咁但系当然呢就大家就话佢一路推高到动画制作即系电视动画制作嘅天花板嘛一路推緊上去嘛。咁、 嗯、 但系究竟嚟緊唔系淨系佢自己本身嚟緊嘅第三季啦甚至乎系其他嘅动画制作可唔可以跟得到呢呢、這个就系大家想嚟緊要追嘅一个嘅方向啦。 I'm not afraid to die. 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疫情底下，大家咧就尽量避免外出用餐啦。不过如果回想翻咁多年以嚟出街食饭嘅经验，你又有冇见过人食霸王餐呢？食霸王餐嘅人，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食霸王餐的人，即是那些食完之后嗱嗱声走人不给钱的人。其实英文里面就有一个新的字在去年建立形容食霸王餐的人，这个字叫做 Dine and Dasher。 Dine and Dasher， Dine 大家都知道是解食晚餐的意思，而 Dasher 本身 Dash 的意思呢就是解快速咁样闪过，所以加埋一齐 ，dine and dasher，dine and dasher 就系嗰啲食完嘢急急脚走咗冇俾钱嘅人啊。虽然疫情期间大家应该都唔会点样出去食饭，所以可能短时间之内都唔会见到 dine and dasher，dine and dasher 呢啲食霸王餐嘅人啊。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8:59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多云嘅，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咧大约17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东风啊。咁展望咧未来几日，风势咧都系仲系颇大嘅。星期六咧仲会显著转冷添，雨势会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7%。 早晨，我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 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车多少少。喺窝打老道就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界限街之间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去窝打老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7号 B、10号同埋208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云海、松海台一座、天水围天瑞村瑞满楼、屯门田景村田乐楼、屯门海翠花园六座和马鞍山锦英苑锦顺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破新气，加给你打气。 加油加油，我李丽蕊开车翻电台会同大家一起加油。 我梁继章平时喜欢踩单车健身，单车要打气，大家都要打气。 清风嘚嘚， 你嘚乜嘢啊？ 我马小强嘅 The Best 祝福就是 大家都要做个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齐广珀为国家队取得第七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年若曦。疫苗通行证咧将会喺2月24号生效噶啦。香港咧有好多好爱锡小朋友嘅爸爸妈妈、爹哋妈咪同埋爸爸妈咪。如果咧你嘅小朋友年满三岁嘅话咧，就快啲安排佢哋去打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睇咧，隔晚美股表現啦，俄羅斯同埋烏克蘭之間嘅緊張局勢咧未明朗啦。咁睇到咧，道指要跌啊，跌54点啦，標普500指數咧反而升3点，納斯達克指數咧跌15点。至於港股表現點睇啊？咁啊 ，ADR 都係平平穩穩，而且騰訊咧更加有得升添啦。嗱，恆指貴檢在即啦，有冇資金咧流入去個別嘅股份咧？絕對咧可能啊有機會透露到當中嘅玄機嘅。咁啊，大家今日就要留意住啲現金流究竟流入啲咩嘅股份嗰度啦，隨時咧有機會有斬獲啊嚇。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先，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結果啦。 位嘉宾的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又翻嚟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啦，讲啲创业嘅情况咁样。咁当然啦，依家疫情系严重嘅，咁希望大家即系做档主、做店主、做老板嘅都依然顶得住啦。咁样今日咧继续有呢个保鲜花网店嘅店主啦 ，Tiffany 同我哋倾偈啊 ，Tiffan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Tiffany 同你讲下啊，我记得上一集咧就话啊，即系订单都好多啦，咁样，因为咧精准营销啊，落广告落得几好咁样。咁好啦，广告有生意翻，但系今时今日客服都系重要嘅。你都知道香港人都几奄尖啊吓，又想好迟先去订，但系又想好准时同埋好快咁样收到。呢、這个会唔会系你面对嘅紧嘅问题？而且送货方面系咪即系临住临近2月14嗰啲时间？哇，真系咧一架嗰啲叫做客货车咧系咁港九新界系咁送咁样咧吓。 系啊，咁讲紧话 last moment 先订咧，其实大部分男士啦，我接触嘅都系咁样嘅， 系 都系咧听日咧女朋友生日，你都系咁， 系我都系咁样嘅，系啊， 但系啦，都系唔生性嗰啲嚟嘅，即系但系因为咧第二日送货或者即日送货，基本上花店都系会有附加费要收嘅、 嗯， 但系大家都似乎系宁愿俾附加费都要 last minute 订， 系 啦，咁我本身网店就。通常都是要三日前订货咁样嘅，咁俾少少时间，因为我始终 one man band 咧，咁我要自己接咗单，自己做 customer service， 再自己整花，再送货咁样，就要多啲时间咯，系啦。 嗯。 咁送货方面就其实而家都好方便嘅，你手机 app 都可以落单，因为都有好多 courier 你可以拣啦 ，Google Van 啊。等等啦，咁、 嗯、 但系就大时大节新年啊情人节嗰啲咧就一定会有附加费咯，咁如果多单嘅话，其实佢哋都有好多 promotion 噶，咁即系如果你多过唔知几多十张单咧，佢又会帮你划一收费，跟住就同你安排晒所有送货咁样，都方便嘅其实。 嗯，我有啲朋友咧都系做花店，佢话花店咧嘅人系闲日咧好得闲嘅，但系咧一节日咧佢哋就忙到好疯狂咁样啦。哦，我即时喺度谂系，咁、哦、过完2月14之后已经系忙紧母亲节、哦，母亲节都系一个送花嘅一个季度啦，跟住U-grad 啦，可能旧时我哋 U-grad 嗰个年代就即系大学毕业就会啊一扎花咁样，跟住加只公仔咁，其实。我自己覺得嚇、啊，即係有少少，即係我覺得太誇張嘅，尤其是有男人揸住幾扎花咁樣咧，我麻麻地，可能我傳統啦，或者我都已經老土啦。咁但係，喂呢一類咁嘅保鮮花，好似又精緻得嚟，又可以擺得耐啲啊，個紀念價值強啲咯。我、哦、會唔會都多咗呢一類嘅訂單啊 ，Tiffany？ 會㗎，會㗎。即係如果你話。畢業嗰啲花束咧，都係都有人訂嘅，好多有啲好 sweet team 係爸爸訂俾個女啊咁樣咯。通常啲黃色嘅花束啊，太陽花嗰啲咯。如果畢業嘅話就， 嗯， 同埋買咗保鮮花，你慶祝節日生日之後，學你話齋，你可以擺喺屋企咧，有個紀念價值咯。 依家呢個保鮮花都話啊，生意幾好啦。咁下一步會唔會有啲新嘅 product 拉出嚟咧？啊 ，Tiffany。 其实我都有考虑紧，想开个 workshop 嘅，因为除咗 retail 买花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客人问我有冇兴趣开班教佢哋，兴趣班又好，或者一啲证书课程，其实我都可以教到咯。咁而家睇，因为疫情又开始第五波又严重咗啦，咁所以就反而呢个 plan 系而家系。有少少要延遲延後啲咯，但係希望今年係可以開到 workshop 啦。實體店咁，始終啲人都中意可以望下啲花，同埋再多啲了解一下保鮮花係咩咯。因為始終有好多人都唔明咩係保鮮花，都會有人問我使唔使淋水啊嗰樣嘢咯。 係咁啊，所以呢啲其實都大家都係覺得。幾新鮮咧？但係新鮮之餘，打完個南海呢個保鮮花，可能下一步真係好似 Tiffany 話齋，開一啲叫做工作坊啊咁樣。我都覺得係有 客源嘅、哦，意思係乜嘢呢？其實有陣時啲男士嗱，當然啦，即係喺一個平權嘅世代，我覺得女士都可以送下花俾男士啊，係咪先？咁但係個重點就出現啦，即係如果嗰、那個、叫做保鮮花係兩個，即係一對 couple 咁樣兩個人一齊去製作，咁好似個意義又更加倍添，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你諗下個男人唔止係送花俾你，仲肯同你一齊製作咁樣。好似几浪漫啊，可系嘛？ 系啊系啊，譬如求婚纱束自己整啊，咁我觉得更加 sweet 咯。 哇，咁难嘅嘢，咁难嘅嘢，跟住啲男士听紧收音机嗰啲，住哇大佬已经买咗成十卡钻石，仲要自己整花，唔系嘛？咁样咁 得意啊嘛？ 系啦，爱系可以好庞大嘅力量，我知道咁啊。即系预祝 Tiffany 可以呢、這个工作坊可以开得成功先啦，因为依家疫情就所有嘢都滞后啦，咁啊，今次咁啊最紧要。要系身体健康咁啊！大家就示威示威之余，即系可能今年都要隔住个口罩嚟亲聚，我估今年都系好难搞， 真系都冇乜心情庆祝啦。 系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百毒不侵啦，继续身体健康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 Tiffany 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想了解 Tiffany 啲花系点样，咩永生花，即系除咗网上有好多资讯咧，即仲可以 follow 下Tiffany 嘅 IG shop 嘅。你 IG shop 叫咩名话啊？ 我 IG shop 系Enchanted Flowers HK 啊， 嗯，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啦，同埋学习一下。今个早上咧，再次多谢 Tiffany 啊，系啊，希望你咧生意兴隆，恭喜恭喜，拜拜， 拜拜。 JNY on the beat。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就多点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城内悲伤的急叫，游荡一刻的奥妙， 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城内悲伤的急调，游荡一刻的奥妙，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Situasi COVID-19 di Hong Kong telah meningkat drastis. Varian Omicron yang sangat mudah menular telah menyebar ke komunitas kita karena beberapa kasus kiriman, dan rantai penularan yang tidak terlihat mungkin telah ada di masyarakat. Hong Kong sekarang menghadapi resiko substansial wabah besar. Anda diperingatkan untuk mengikuti aturan jarak sosial, melakukan tes menurut pemberitahuan tes wajib, dan menerima vaksinasi COVID-19 sedini mungkin. Harap sebarkan saran kesehatan ini kepada orang yang Anda kasihi, teman dan koleg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tentang COVID-19 dan vaksinasi, harap mengunjungi situs web berikut. Kitty， 我为你打气，咁你就可以继续努力煮饭。你睇下小猪同郑生几幸福。 思芬，我都为你打气，今年继续努力凑 B。你睇下 B 芬越嚟越得意，越嚟越精灵啊！ 周末有情人为屋企每一位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又是时候讲下啲助酒小物。今日讲下 Parma Ham， 乜嘢 Parma Ham 啊？原来咧 ，Parma Ham 系一种咧特定地区先可以叫嘅名称嚟嘅。佢啊早已经获得咧原产地名称保护 PDO 嘅认证啦。至于咧，佢哋用当地嘅农场饲养啦，以大麦、粟米、谷物为饲料，更加会咧喂啲猪仔。食呢个制作巴马神芝士所产生嘅乳清，令到猪肉咧更加柔软同埋甘甜嘅，所以就会成为咧大家趋之若慕嘅意大利风干火腿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神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蓝蓝喺度，早晨蓝蓝。 早晨啊，咁多位主持好， 你好啊、 各位香港人好。 系你好，咁啊有啲咩点唱呢？ 我要点俾我孙女听，佢而家16个月啦。 嗯，阿孙女叫咩名啊 ？Fernice。系啦，咁咧我又要点俾所有香港人听，因为我已经抗疫疲劳啦，希望快啲走出呢个疫症。 嗯， 大家可以好开心咁样喺街度庆祝。 系啊， 我好等呢一日，真系好惨， 其实咧，唔系净系你攰啊，我谂即系好全世界都攰，即系唔系净系香港添，全世界都攰 啊。 咁啊，好希望咧就唔好再戴口罩。譬如你有孙女嘅，你带住孙女唔使戴口罩出街玩，几开心啊！ 系啊，我好期待呢一日，同埋我真系点晒俾喺香港人听，真系好多人都好惨。 嗯。 又唔约得出街啦，又唔约得打麻雀啦，乜都唔得啦。咁、啊，希望所有香港人努力啦，快啲过咗呢一关。 好啊。 又点俾我啲亲朋戚友啫啦，识得我嗰啲啦。 系系系。 系啦，咁咧就爱我个老公啦。 嗯，老公叫咩名字啊？ 佢叫阿 James。 阿James。 系啦。 咁咧就系。有冇弹下吉他俾你听啊 ，James？ 佢冇嘅，不过对我好好嘅，好锡我嘅，又点俾我亲家啦？ 系系系， 亲家都成日见嘅，以前吓同个女咁样。咁啊，点俾识俾男男啲朋友啦？ 系。 咁啊。 就系咁多啦。 咁啊，系啦，想我孙女快高长大，成日开开心心。 好。都祝福你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好吗？ 好，多谢 晒。好啦，多谢你嘅电话，男男，拜拜。 好，拜拜。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 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起张纸接只小船，随随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光追踪三十一，早晨刘昌， 早晨阿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日傍晚六点半啊，呼吸美学第二季，咁啊，先问下两位啊，即系大家唔知细个嗰阵时咧，有冇试过用嗰啲薯仔雕刻做嗰啲吸印啊？ 梗系有啦， 仲有莲藕添，嗰啲个窿咧系啊， 莲藕我冇试过， 因为佢本身已经有窿窿啦嘛，咁、你切到去平面咪已经有个图形喺度咯， 系、 又几靓噶喎，系 系啊， 系、草间弥生咁样，系靓啦。今晚咧呢个呼吸美学咧就讲呢个版画、即系原来咧细个嗰啲我哋整嗰啲薯仔雕刻咧，或者用丝网印 T 恤咧，已经算系一个雕刻艺术嚟噶啦。咁、啊，咁啊呢个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认识下呢个版画究竟喺香港点样起步嘅。咁、啊，当中咧佢哋嘅丰富嘅艺术世界又系点样样嘅咧？咁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大家记住睇一睇咯。 嗱，丝网印刷我都试过噶，读书嘅时候都有教噶。 系点噶？ 咪丝网印咯。 即系攞啲 好似烫画，你要先整个网，然之后再要整个图，然之后再刮翻佢出嚟，然之后再落油颜料去印出嚟。 哦， 几好玩噶嘛，听落 系啊， 咁啊睇下啦，今晚 冇错，咁啊继续介绍咯。去到夜晚七点半啊，呢、个残奥启示录，咁啊继续咧去认识一啲咧刚刚旧年喺呢个残奥会嗰度参赛嘅运动选手啊，咁、啊。殘奧運動員咧，佢哋體育出色嘅，大家知道。原來佢哋喺好多其他範疇咧，即係譬如事業上面或者學業上面都係有好叻嘅成就嘅。咁、今晚咧會介紹兩位選手，第一位咧就係呢個西班牙嘅視像選手啊，蘇珊娜洛迪古斯，佢本身咧係一個三項鐵人嘅選手嚟嘅。咁、佢唔止玩運動叻啦，原來咧佢係一個專業嘅物理治療師同醫生嚟嘅，係、啦，同一時間啦，咁啊。所以但即係睇到佢運動叻之外，佢喺事業上面都好叻嘅。咁另一位嘅主角啊，加拿大嘅輪椅籃球員啊，尼古拉幹辛咧，即係佢本身打籃球都叻嘅。咁另外佢原來佢都係讀緊呢個義肢及矯形學嘅碩士學位課程。咁、佢希望咧第日可以幫到其他同即係。

机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转变。最近疫情新规例，生活又起咗变化，同大家分享一下早两日我做过啲乜嘢先。完成必要嘅工作之后，起程翻屋企，途中经过生果铺，谂住买几个橙。由于自己唔识拣，都系要问下老板，问啲乜呢？其实好简单，老板啲橙甜唔甜啊？问一个咁嘅问题，老板指定嘅答案必定系甜啊！呢次疫情改变咗我一啲飲食習慣，以前比较少食生果，而家每日都会好自然食翻一个半个，心理上觉得好似健康啲咯。其实食多啲生果真系会健康啲嘅。买完生果就会过隔篱铺头买定啲蔬菜，呢期啲菜好贵，我同大家一样，未必会买想食嗰啲，会买相对平嗰啲咯。你可能会话啦，仲过你唔使咁悭系嘛？我会话我都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跟住再买多个外卖饭盒，起程回家。翻到屋企当然要消毒啦，衣服鞋袜都要整理一下，洗完手开始做嘢啦。由于疫情关系，我同好多人一样，工作都有几大影响。所以不断透过通讯软件同其他人沟通，准备应变方法啦嘛。忙完一轮，准备开餐，食咗个饭盒先。食完之后继续做嘢咯。由于原本嘅拍摄时间改动咗，见有时间将剧本再睇下，有乜嘢地方可以精益求精。改到好晏，系时候准备晚饭。简简单单煮咗啲菜，开埋电视。在串流平台继续看追紧的剧集，之后休息一下，再准备听日的工作。终于搞定了，梳洗之后上床睡觉，星期六日完全不离开屋企。你可能会说闷死人咩？但是生活是不是一定要用多姿多彩这个角度去看呢？香港人生活节奏不嬲都急促，行慢啲都唔得，做少啲嘢更加唔可以啦。同一时间要处理好多事情，一日24个钟头点会够用？每一个钟都要做好多嘢，所以食饭就要上埋网，去洗手间都要睇埋书。你对上一次可以专心做一件事系几时呢？可能已经仲系做紧小朋友嘅时候，嗰阵净系专心玩同专心食，最开心。亦都系嗰阵时，呢段期间，我选择俾自己慢下来，沉淀一啲，清醒一下，尝试感受以前遗忘咗嘅光景。喺可以嘅范围底下，尽量做好自己嘅工作，做好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可能会有另一番体会。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知不知往事多个变，遗落了几多爱，埋下了几多怨。我与你共聚再何年，我与你别离再何年。快将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改变常改变，风雨前几多不变，令你我一世拖如欠。 想很远，改变常改变，风雨前几得不变，令你我相对中妥协，令你我相看苦笑，心中作天。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脸。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昨天呢就整了这个蟹粥嘛，那我临尾呢仲加了啲花甲落去添，諗住等佢甜啲嘛，係呀。 咁重手啊 ?OK 啊，咪都我都係两个人都係买咗花甲，买咗40蚊咋嘛，花甲黄添啦已经係。咁都 好甜。 鮮甜啊，係啊，都冇都係落少少鹽調味就夠啦，因為本身都有蟹啦，咁你有啲姜絲落去煲一煲佢，其實都幾好嘅，幾暖嘅。 呢一期唔興姜絲。 兴丧尸啊，系嘛？不过食粥咧，我成日都觉得真系有一时会好快就觉得肚饿嘅感觉。 正路啊，正路啊，因为佢粥系偏向水分多啊嘛。 系， 其实你好快饱就因为啲水嚟啫嘛。 喂，但系其实寻日我哋都系食咗一粒米嘅，讲到尾，即系同平时煲饭差唔多，可能仲 你两个大人啦， 唔 系细佬 啦，系啊。喂，咁今日咧我就讲一个餸咧，就系呢一个柚子鸡翼啊，因为咧雪櫃都幾多嗰啲韓式柚子蜜咧，即冬天嘅時候會沖嚟飲嘅，咁好大鈎成個玻璃樽咁樣噶嘛， 我都有飲嘅嗰啲， 係啦，咁但係咧又唔係成日都即係飲得咁快嘅，咁都有一鈎咧就擺咗喺雪櫃嗰度，咁咧又可以用嚟整個醬咧就做雞翼嘅，咁啊雞翼你咪買嗰啲急凍雞翼咯。 解冻咗之后咧，就攞啲盐嚟揦揦佢，咁啊大概十分八分钟啦。咁之后你就可以咧，冲水，咁啊挤下佢嗰啲淤血，即系会有啲血咧会出咗嚟嘅，因为你用盐揦咗佢啊嘛。咁啊去冲一冲水啦，咁啊整干净佢啲嗰啲血啦。咁跟住咧就用呢个厨房纸印干佢。咁印干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染啲生粉噶啦。咁啊嗰个染咗生粉咧，就有嗰个脆嘅感觉啦，更加。咁就用半煎炸。方式咧去做呢一个嘅鸡翼啦，咁啊热油啦，咁啊将嗰个染咗粉嘅鸡翼放落去，咁啊唔好太大火，系啦，因为太大火就容易窿，里面又未熟，咁啊中火啦，咁啊睇住佢，咁啊一路就整个鸡翼。咁另外嗰个酱咧，即系个油子酱系点搞咧？咁你用另外一个烹啦。咁啊，不三四羹油脂酱啦，即系如果我当你十只鸡翼到咧，咁你三四羹油脂酱，大概咧就七八十 ml 嘅水咧，就开一开佢，咁啊一路煮一煮佢，咁但系咧呢一、這个都仲系一个甜味啦，咁啊所以都要加多少少咸味嘅，咁你可以落一汤匙嘅鸡汁又得， 少许 系啦，少许系一汤匙，因为你自己试下个味啦，即系加翻少少嘅咸味落去，咁跟住煮到佢微微滚咧，咁你又可以熄火噶啦，咁唔好等佢太热，即系摊一摊冻佢，咁啊整好咗鸡翼之后咧，就将呢一个油脂蜜嘅汁咧就可以 淋喺面， 淋喺面又得，或者你将啲鸡翼咧逐只叫做即系好似过一过河咁样，将佢 逐只 舐一舐咁样，系啦，咁样先上碟，系因为本身你喺个兜喺嗰个镬度噶嘛，咁你可以咧将啲鸡翼摆过去捞一捞，捞匀晒每一只都有啦，咁先至上碟，咁剩翻嘅咧就可以淋喺面，咁啊都几靓仔嘅，即系有啲油脂皮喺度啊，有啲油脂肉喺度啊，咁样。 如果呢啲酱汁啊，酱汁类咧，我反而中意分开上嘅。 系， 因为有啲人咧就中意成只有啦，好似如果咁啊，成只舐咗佢之后放上嚟就得啦。有啲咧就中意，我唔想食咁多，咁佢就可以自己拣只除两啦。 通常贪心嗰啲人就会咁咯，因为所以原味嘅食两只系啦，油脂味嘅食多两只系啦，所以咧就另上啊，唔该。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朝头早嘅享乐时代咧，咁啊想同大家一齐出去玩啊，好似咧就系冇戴口罩咁样周围出去玩啊，如果可以去下山啊，去下商场啊，咁但系咧 冇咁容易啊，而家 冇咁容易， 一定要戴口罩。 如果咧系想出去玩，又想即系过得舒服啲嘅话咧，喂，有一个咧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就系讲紧嗰个咧我哋成日都话又话啲疫苗通行证啊， 系 系啦，嗱，我哋一定要留意住，因为疫苗通行证咧，咁啊将会分三个阶段去到推行啦。咁啊嚟紧咧，咁啊好快脆啦，咁啊喺2月24号咧，咁啊会推行呢个疫苗通行证。到时咧，如果我哋想周围共、周围走都畅通无阻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有呢个通行证。咁啊有啲咩地方我哋一定要 留 意住咧？咁样好啦，咁啊例如系发型屋啦，宗教场所啦。商场啦、百货公司啦、超市咧，其实都到期时咧就一定要有呢个疫苗通行证。咁如果你话喂我疫苗通行证，咁系点啊？咁我一定咧要有打咗针，先至咧可以得到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嘅。咁有啲朋友咧就会话到啦，啊嚟紧嘅时候，既然有咁多地方都话要啦，咁啊头先提及过嘅之外咧，例如戏院啊、健身中心啊、美容院啊，呢啲其实大家一上网揾咧，疫苗通行证需要嘅咩嘅住所咧，一揾咧就会揾得到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我冇呢一个嘅疫苗通行证，或者我嗰个咧系叫做纸啊，有啲人咧会用一个纸本嘅针卡， 系 咁啊，到底可唔可以咧就可以用得到咧？咁样其实咧，政府之前咧亦都话到咧，呢个疫苗通行呢个疫苗接种率咧必须要大幅去到提升啊！咁所以咧就我哋一定要遵从翻呢个啦。咁如果唔系，我哋好多地方都去。你谂下，如果我读书嘅，我连图书馆都去唔到。例如我去同阿仔咧去到做嗰啲 project， 一年班都有 project 嘅，咁啊要去博物馆噶嘛？ 一年班唔使有 project。 一年班最好就可以輕輕啲啦。 哦、 我點估到原來之前要帶佢博物館，係咪？咁如果你喂帶阿仔去博物館，我冇呢個疫苗通行證咧，我又搞唔掂。咁佢話到咧，其實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其實大家就必須要喺呢一個手機個 app 安心出行嗰度咧就可以安裝落去噶啦。咁如果你真係 冇嘅時候啦，咁亦都需要出示一個咧就疫苗通行證，咁叫做餐飲處所亦都提早咧就實行呢一個嘅疫苗通行證，係咁講嘅。咁有一啲朋友咧，佢可能就需要揾一啲醫生啊，證明佢咧就因為打身體問題、身體狀況未必適合咧就打疫苗嘅時候咧，其實個安心出行咧都好方便。因为咧，你既然有咗嗰张医生纸嘅时候，其实佢卫生署嗰度咧，即系之后亦都会有个曲嘅，有个 QR 曲嘅。其实咧，你一样咧系可以输入去你个安心出行入边。咁而家咧，我譬如我翻嚟广播大楼咧，嘟呢个安心出行嘅，一嘟嘅时候咧，我嗰个蓝色嘅， 系，咁就证明咧， 因为要更新佢， 已经更新咗啦，亦都打咗针嘅时候，我就会出现蓝色嘅。咁如果喂我完全冇更新到嘅。又冇呢樣冇嗰樣咧，咁咪就會出現一個紅色嘅咁樣。咁之後咧就去好多地方咧，大家都需要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啊，想暢通無阻呢樣嘢真係必要啦。咁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呢、這個如果唔係你仲唔裝嘅話咧，到時即係搞到去好多地方都即係搞到自己啊。 不過 你 就話講啊，第一階段譬如話商場都係24號啊。 係啊， 其實咧我早兩日開始入呢啲商場嘅時候，我都見到佢哋已經擺咗一個二維碼啦，安心出行嗰啲二維碼出嚟、 啊， 即係我都有嘟咗噶啦已經。 係、啊，其實要噶嗱，頭先提過疫苗通行證個紙本啊，同埋呢個電子針卡咧，其實都可以用嘅。咁就放喺安心出行嗰度當然好啦。咁如果你話入去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咁喺嗰啲處所嗰度，頭先阿鐘哥就話到有一個驗證嘅二維碼啦， 做 武器啦。咁呢個程式咧，即係如果你發現咧係咚咚兩聲嘅，即係代表咧市民已經接種咗呢個疫苗，就可以順利進入啦。如果聽到嘟，即係代表咧市民就持有一個有效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就頭先所講嗰啲咧，就可能你我身體真係唔得，例如有啲特別嘅情況，咁醫生都可以真係唔好打住啦。我寫張紙俾你，咁你去搞咗呢個啦，咁樣，咁你放咗入去嗰個安心出行入面咧，佢就會嘟一聲，就代表你係有呢個醫學證明嘅。好啦，咁佢仲有一個聲嘅，咁呢個文字顯示咧就話喂當當當當當當當咁樣，咁啊即係代表呢個二維碼咧係冇效嘅，冇效咧你聽到即係、就是、你聽到係咁當，即係話喂都唔好入啦，係咪？同埋佢當當當當當呢個聲咧，即係到時又尷尬啦。如果我嗰個突然間，当当当当当，喂，周围啲人都望住嘅，即系证明你咩都未搞，咁啊亦都即系又搞到自己唔方便啦。所以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咧，即系大家都要尽快处理咗佢，尽快做好佢，咁啊千祈就唔好又响度谂住迟啲先至整啊，咁啊到其时咧又影响到自己，又影响到其他人啦。 咁都系嗰句咧，其实好多人都话，哎呀，呢样又要用，呢个地方又要用，嗰个地方又要用，好唔方便、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咧，系的确加重咗我哋某一啲嘅工序啊，即系我哋要去一啲商场啊，以前唔需要嘟，而家要嘟，一定会系多咗啲工作要做嘅。咁但系希望大家明白咧，就是、希望尽快切断呢一个传播链啊。如果唔系第五波疫情咧，我哋冇办法停啊。咁而家所有嘅工作，我谂每一个朋友们咧，我哋都要做多少少，咁做多少少，希望佢快啲完咁解咯。 我即刻更新啊，因为今朝早入嚟嘅时候 冇更新啊， 冇更新啊，跟住系啊，就问我点解咁嘅咁，我唔记得咗，原来要更新， 要更新先得噶， 系啦，咁先可以 show 到嘅。同埋我谂大家都要自律咯，因为譬如頭先你哋講嘅商場啊，有時街市咧，即係一啲時候，即係高峰嘅時候咧，係會有好多人出出入入嘅，即係未必即係嗰啲管理員可以睇得實曬所有人啦。咁所以都要靠自己自律去到做呢一件事咯。 係啊，嗱頭先咧，即係就可以再補充多少少啦。嗱，進入處所嘅人士咧，就需要接種最少一針嘅疫苗啦，即係之後嘅時間。咁如果違反咗呢個強制檢測令嘅定額罰款咧，咁其實都由呢個5000提升到10000啦。咁啊～大家都要小心啦，锡住自己咧就最紧要嘅，亦都可以锡埋身边嘅人啊嘛。有阵时你唔系就为咗自己健康嘅，例如我翻到屋企，我都唔想我屋企人咧有染疫嘅机会噶嘛。你做好自己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有担当嘅人啊，应该要做嘅嘢嚟嘅。 系啊，希望快啲大家做足亦都做好自己本分。 梗系啦， 可能要辛苦啲做多少少嘅。 系啊， 咁但系希望疫情快啲过，我哋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 系啊，咁大家都想即系可以出翻去食下嘢啊，咁样噶嘛， 梗 系啦，系啊，咁啊，同埋密切留意住，即系每一日有一啲嘅措施嘅公布啦，我哋咧都会 紧贴 话俾大家听嘅。